早晨啊，朝早六点零九分嘅早上，你哋好啊！晨光第一线又嚟啦，香港电台第二台同普通话台联播时段嘅节目嚟嘅，咁啊出边28度，会朝头早酷热天气警告咧都已经生效紧啦吓，望一望个日历先，哦，今日系2023年嘅7月21日星期五嚟嘅，农历方面咧就6月初4嘅早上，继续有白权浩小白先喺晨光入边同你哋见一见面。咁啊，船仔咧都翻咗嚟噶啦，坐咗喺我前边。6:30之前咧，又会同大家倾下偈嘅。而家有晨光每日一格， 晨光每日一格。 金钱上嘅投资咧，我就唔系好认识啦。咁啊，但系都会懂得咧喺自己嘅生命上边咧就作一啲嘅投资。例如可以投资下自己嘅形象，投资自己嘅健康，放多啲心力啊，用喺我哋嘅事业上面做得更加好。我哋要兼顾嘅，除咗以上所讲嘅之外，亦都要兼顾埋我哋嘅内在，即系我哋嘅心灵上到底健唔健康呢？有冇维持住自己嘅兴趣啊？有冇多啲同朋友见面联络？有冇足够嘅时间令到自己快乐呢？做到以上咁多点嘅话咧，其实你人生就已经系丰盛、满足同埋饱满。其实总括嚟讲，我哋一定要谂办法好好地爱惜我哋自己。懂得爱惜自己嘅人，佢就可以好好地规划自己嘅生命，好好地规划自己嘅生活，同埋谂一个自己嘅目标，然后好好地实践佢啦。 怎的关心 早上的时间6:15，一首嘅作品嚟自梁咏琪《爱自己》。 我是白元浩，我好中意周围去，除了可以睇风景之外，最紧要是知道身边发生的每一件事。 晨光 Coffee Time。 先望望天气方面啦，大致天晴咁，但系局部地区有骤雨，日间系酷热嘅，市区最高嘅气温咧都会去到33度，咁啊新界又系再高多一两度，所以今天咧都可以先提提大家啦，天气咧系炎热嘅，咁啊大家都要吓准备定补水补水啦。今日咧就系吹轻微至到和缓嘅东南风，展望未来几日持续酷热，大致都系天晴噶。咁但系局部地区有骤雨，下周中期天气咧就渐转唔稳定噶啦噃。而家咧就28度嘅气温，咁啊相对湿度咧89%。咁啊见到酷热天气警告啊，朝头早嘅时间咧都已经咧系生效噶啦。咁所以咧啊，朝头早开始都已经有啲热热地嘅感觉。最紧要就系乜嘢啊？唔好热亲咯。好啦，今日晨光 Coffee Time， 咁一齐咧又可以揭揭报纸啦。咁揭揭报纸嘅时间咧，都见到关于咧就系红隧方面嘅消息咧，其实都几多嘅。可能一阵间咧都会再提提大家啦吓。咁啊冇错，7月23日清晨嘅5点开始啦，就会实施咧就不停车缴费嘅易通行啦。咁我自己见到喺私隧嘅路面上面嗰啲嘅收费亭啦，都开始咧就系拆紧啦，啊都拆咗几个噶啦。咁希望咧红隧啦，咁亦都可以咧就系顺顺利利咁去到过渡。咁除咗红隧之外啦，其实另外嘅隧道啦，过海隧道啊，都慢慢咧就嚟紧会实施呢一个嘅易通行嘅收费噶啦。咁到时咧又会适时又同各位听众咧就一齐讲一讲。咁仲未申请嘅朋友，我谂应该唔会噶啦，系嘛？应该大家咧都申请咗噶啦。咁如果真系仲未嘅话咧，咁就要快啲谂下计啊申请啦。如果唔系咧，去好多地方咧都会唔方便噶。最近咧就书展啦，咁其实咧我自己都喜欢咧就系逛一逛书嘅，咁除咗系可以睇一啲自己喜爱嘅书之外啦，咁例如系一啲关于咧就系香港嘅郊野公园嘅古道嘅书籍咧，其实原来都有好多噶。呢类型嘅书籍咧，除咗就系都会牵涉到譬如少少嘅文化之外啦，亦都会讲下原来呢啲嘅古道入边咧，睇埋我哋嘅历史，讲下啲路线图。咁令到即系，譬如好似我咁样啦，亦都可以咧，就系约啲朋友去行山嘅时间，就唔需要咧，就净系谂一啲计时间嘅，可以做一啲文化旅游嘅 tour。咁令到自己行山嘅时间就唔需要下下都系跑动嘅，可以慢活一下，感受一下咧，就系除咗大自然嘅风光之外，仲可以用个鼻啊闻一闻呢一个咧，就系历史同埋文化嘅气息。从而提高自己的素养好重要嘅，唔知道喺呢个大型嘅书展入边，会唔会有啲书又啱你睇呢？ 难估计到的天宇，来欣赏雨水倾注。如猫闪到失缩一处，也时时在低声细语。找间小店，有唱片跟书。谁刚巧遇路旁正靠大树，由我昨日决心思，有海有风有沙有我跟你。想每天有所爱有知己。心失意，我有高有低，有我跟你。这每刻有诗意，有惊喜。如这个多变的世纪，只要感爱得起，统统不加诸对比。成千个方法收容自己，抛开所有喜与悲，来亲眼感觉景致太好。 有沙有我跟你， 上天有所爱有知己， 和我去倾诉开心失意，我有高有低有我跟你， 此刻有事而有惊喜， 与这个多变的世纪，只要今晚得起，统统不加诸对比，成千个方法收养自己，抛开所有喜与悲，来亲眼感觉竟是太好太美。趁天一光了，任性一点，提醒这刻的你我。这真挚的诗，有春有秋有欢笑有伤悲，和我去海角天边一次，这瞬间至少有我跟你，全把每刻记忆串起，知觉仿似相机，才匆匆光阴怎说起，太得意转眼一世纪，不再分隔此与彼，总去拥抱这刹你好到美， 晨光第一线， 星期五晨光 Happy Friday。 嚟到星期五7月21号6点22分嘅早上，早晨啊，船仔翻嚟啦。今日出面嘅气温系28度，相对湿度90%嘅酷热天气警告咧现正生效啊，咁小心啲，唔好中暑啦。星期五咯，梗系出去玩啦。咁如果哎呀呢几日冇得去京都或者冇得去其他地方旅游嘅话，留翻喺香港咧，其实都有个地方有啲似。日本的京都就是自廉政院的南池原池啦，咁佢咧就系喺钻石山嘅，咁呢一个咧其实就呢、這个南连原池咧，其实系同呢个自廉政院咧系相连嘅，有一个古式嘅园林风设计，咁啊非常之环境清幽啦，亦都有呢一个港版小京都之称，咁所以如果咧你哎呀冇得去日本探下一啲寺庙嘅时候，咁不妨咧就喺香港嘅市区揾下啦，咁入边有啲咩睇咧？第一个我觉得一定要去睇嘅景点咧，就叫做圆满阁啊。咁佢系点样嘅咧？系一个金碧辉煌嘅八角形设计嚟嘅，就会配合一个叫做骨红色嘅短拱桥，就系、是、个拱桥仔啦。咁就非常之靓嘅。咁加埋因为本身自然正院或者呢、這个系佢本身系有好多唔同嘅树木啦。咁所以咧，其实一啲都唔似市中心嘅建筑嘅，有啲似就系、是。好似京都嘅著名景点呢、這个叫做金閣寺一样啊。咁如果你搞啱个角度呢，係一定影到一个靓相嘅。咁第二个我觉得一定要去呢，呢一个就係叫做南连原池嘅建筑物啦。咁佢係点样呢？佢係根据唐代嘅园林艺术特色嚟嘅。咁佢係有一个即佢根据唐代嘅结构啦，咁全部呢都係用桧木打造嘅。咁而且入面呢係有好多唔同嘅树啦，亦都係环境清幽嘅。咁我觉得呢佢係咁睇张相呢，其实係都几和风㗎喎，尤其是呢佢啲 setting 啊，譬如佢啲石啊，有啲似即係摆放嘅方法係真係有啲似日本嘅嗰种园林嘅设计嘅。咁第三个呢，头先讲过啦，咁佢係比较似唐朝嘅风格啦，咁所以呢其实佢个唐风嘅小筑呢係一路都係有㗎。咁行过去再行多一两步，其实呢你就会见到其中一个建筑物呢，佢係挂咗一个暗红色嘅布帘啦，有啲似呢我哋去日本嘅商业街咁样，即係装饰咗嘅和风设计嘅。咁另外咧就有一个水车嘅磨坊，咁系一啲石磨啦，或者水轮，有三个部分去组成嘅，咁一定系古代原始我哋一定会用嘅嘢啦。咁系好好啊，因为佢咧都系好似呢一个日式嘅小屋设计，而且咧系有一个即系类似一个古宅嘅外观嘅。 而且咧用咗日式嘅榻榻米啦，即系佢嗰个格式嘅窗啦，都系非常之雅致噶。 在某次转身，终于与你步近，终于都相信缘分，尚未看透底蕴，愿望却已变真，是神或是某星宿，冥冥中为爱指引，宇宙里如说明数或太难，再迈进你怕力竭与孤单，赴约门缝自会打开，在瞬间刚好我跟你遇到，刚好这感觉太好，漆黑中升起这束耀眼的光，方知道所信终将看到，无人定是孤独，是你让我学会要勇敢，怎拥抱，刚好要跟你共老，刚好只跟你约好，一起剩下那时光里漫舞，幸福中蜕变，放从前泪水飞去后，牵起两手，未曾怕荆棘满布， 中新闻简报之前，宇宙之约 H 人一首系作品二十八度酷热天气警告继续生效嘅，先听听新闻简报，转头翻嚟二台普通话台联播时段，晨光第一线。 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六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 中央港澳办组建之后再有人事变动。消息指外交部驻港公署特派员刘光源接替陈东，平调出任中联办副主任。刘光源是河南人，自1986年起一直在外交系统工作，曾经担任驻美国大使馆公使、驻肯尼亚大使。2014至2018年回国出任外交部涉外安全事务司司长，其后再派往波兰担任大使。2021年起他调往香港担任特派员，今年先后两次率领驻港外国领团和商界代表到访内地多个城市，考察粤港澳大湾区和一带一路倡议的发展。陈东是祖籍福建，早年长期在家乡工作，官至福建省委常委、政法委书记，2017年调往本港出任中联办副主任，目前是排名第一的副主任。他是现届全国政协常委，上个月获任命为基本法委员会委员，很大机会调回福建出任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入境处今日起扩展医疗服务至到本港大约420,000的外籍家庭佣工、非本地学生和输入劳工。入境处说，现时各出入境管制站共设有超过700条医道，当中超过600条是非足式医道，相信优化措施可进一步提升有关居民出入境效率，将会办理出入境手续的时长由15秒减至7秒。年滿11歲持有智能身份證上述類別的香港居民，只是需要使用有生物特徵認證技術的智能電話，透過入境處非足式醫道流動應用程式登記，完成登記之後可使用所有出入境管制站的醫道及非足式醫道服務。在瑞典首都斯德哥爾摩的伊拉克大使館外，有人舉行反伊斯蘭示威，期間一名在上個月曾經焚燒可蘭經的伊拉克難民重踏和腳踢一本可蘭經，但是示威者最後沒有焚燒可蘭經就離開。伊拉克政府為了抗議瑞典政府一再允許涉毒可蘭經的行為，下令驅逐瑞典駐巴格達大使，並且同時召回伊拉克駐斯德哥爾摩臨時代辦。伊拉克傳媒亦都報道，伊拉克當局已經暫停瑞典愛立信公司在伊拉克境內的運營許可。美國國務院宣布，國務卿布林肯今個月24至29日將會訪問湯加、新西蘭和澳洲，是他在兩個月之內第三次訪問亞太地區。美國國務院在聲明之中說，布林肯26日將會在湯加首都魯庫亞諾法參加美國駐湯加大使館新館開館儀式，他將會同湯加高級官員舉行會談，討論建設一個聯繫密切、繁榮、和平、有韌性的太平洋地區。聲明又說，布林肯27日將會轉到新西蘭，除了同新西蘭官員舉行會談之外，亦都會觀看女子世界盃美國隊的比賽。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天晴，局部地区有骤雨，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再高2-3度，吹轻微至和缓东南风。展望未来几日持续酷热，大致天晴，局部地区有骤雨，下周中期天气渐转唔稳定。而家气温28度，相对湿度90%，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4.8 至 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AM 621 FM 100.9跑马地铜锣湾湾仔屯门北 FM 103.3将军澳天水围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联合广播。 旅游业新规管制度已于2022年9月1日全面实施，旅行代理商、导游和领队均受旅游业条例规管。 若持牌人作出违规行为，旅游业监管局会依法采取行动。旅行代理商需持有有效牌照才可以经营旅行代理商业务，选购旅游服务时记得要找持牌旅行代理商保障权益。如有疑问，欢迎浏览旅监局网页 tia.org.hk。 我是电信工程， 我是创意组的 监制， 我是报警处的事， 我是香港电台。 香港电台介绍你识。 今日请嚟嘅系， 我是电视部的编导中科，负责医学综艺节目。依家搞边科？我哋嘅监制要求嘅节目系够综艺、有笑位、不失资讯性。咁所以每集由度主题、情景剧、揾嘉宾，我哋都扭尽心思。当中自觉最大挑战就系度艺人嘅档期。试过有艺人咧喺录影前嘅一日话唔舒服，咁我哋临时要再揾嘉宾，结果当然录影系顺利完成。又过了一关了。 公共广播九十五年，听见香港，联系你我。 杂志式英文电视节目《Vibrant Hong Kong》非凡香港，本周头条。 今年是香港古乐节二十周年，中乐团代表会介绍中国古乐的起源，同埋一连串精彩活动。 仲会带大家睇下香港第一间无人驾驶便利店。 今个夏天仲有国际综艺合家欢。为大小朋友创造一个缤纷暑假。 非凡香港，今晚九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二。 愉快感觉弥漫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神光第一线，小白。 继续回到嚟晨光第一线，28度啊，酷热天气警告啊生效紧嘅。直播室入边啦，除咗有白元浩、小白之外，另外咧就系船仔都坐咗喺度啦。早晨啊，船船。 哇吓！ 有冇人咁话你噶？话是话。心血来潮咋？问一问。 冇啊，即大家好，我系船仔啊，早晨啊。 你好啊。 早晨啊，小白，但系船船咧真系唔会再嗌啦，我有啲起鸡皮、啊。 系咩？ 系啊。 咁、哦、下次唔嗌船船咯。 系嗌翻船仔就算啦， 或者嗌你算啦 ，OK 喎呢个 OK 喎， 唔错啊，唔错啊 吓。你中唔中意自己一个人周围去啊，或者做即系总之自己一个啦，独处咧？ 啊，中意、啊。人大咗咧，就多咗中意獨處嘅時間啊！ 係咪因為咧，你屋企太即係比較嘈吵啦？ 唔係熱鬧，係熱鬧， 係有啲太熱鬧咧。兩位小朋友就成日喺度跑嚟跑去咧。 佢哋一定跑嚟跑去啦。咁但係我又即係我睇過唔少文章咧，佢哋都喺度講話獨處嘅優點係啲乜嘢嘅。咁唔知真定假啦，即係。佢話一個人當你懂得獨處嘅時候，就係、是、你懂得去到即係叫做調配自己嘅生活咁樣，有好多呢啲咁樣嘅嘢嘅，係啦。咁我唔知真定假，但我就係覺得一個人都可以做到好多嘅事情嘅，一個人旅行啦，一個人煮飯啦，跟住然後一個人譬如坐喺個 cafe 嗰度就休息一下啦，一個人揸車啊或者放空啊呢啲咧。 我覺得一個人揸車係幾開心嘅。因为系， 因为隔篱嗰人一定会嘈住，唔系咁揸噶。咦，你冇打灯啊？喂，头先个路口做咩唔入啊？ 啊，系啊，系啊，即系冇咗呢啲啦。即系我系未考到牌嘅。 吓， 咁但系咧， 有冇谂住考啫？ 唔系，我系有学嘅。 吓， 咁但系因为我即系唔合格咗两次。 笔试啊？ 笔试好难唔合格。 我点知啊？咁你讲清楚。 唔系，我系路试。 吓， 即系我系 parking 嗰啲系合格咗嘅，系净系路试咧。我每一次都唔合格啦。 系咩？ 都唔系两次，到三次。系啊，我已经三次，所以搞到我咧唔系好敢再。 咁呢个系一个信号嚟嘅，话俾你咧，其实你可能即系唔应该考。 系啦，我有谂过，我都谂下啊，好似做唔系几好啊，即系我都觉得道路安全系比较重要噶嘛。咁但系咧，我屋企人就觉得你冇理由因为咁样走去唔考。考个牌噶咁样，咁所以咧可能将来我系会考翻嘅，但系因为我想讲就系、是你一路揸车嘅时候咧，我系明白嗰种啊，我真系喺度想象，如果我隔篱冇咗个师傅，我喺度播歌，然后喺度唱歌咧、其实真系好开心噶、 哦， 即系一个人系有一个人嘅快乐嘅，我觉得最即系香港嚟， 你会一个人睇戏噶？ 一个人睇戏未试过， 搞错啊！ 但我好似试过一个人去长洲玩咯， 吓， 哇，好开心啊！一个人去长洲玩咧，冇人理你，我中意咧坐喺，因为其实我真系好无聊嘅，我系好中意咧诶坐喺度然后唔喐咁样嘅。 咦？ 咦？ 即系你变石头？ 我如果可以我都想啊，几开心啊，做石头。咁、我就坐喺度望住佢，可唔可以望住一个钟？咁、但系如果你有朋友咧，佢一定会赶你走噶嘛。 我哋坐喺长洲嗰度望住佢可以一个钟啊。 系啊。 哦。 系啊。 有趣有趣有趣。 系啊系啊。我觉得香港咧最即系特别个 iconic， 即系好似哇佢好识得点样享受一个人独处咧、我觉得系梁朝伟。 哦。 佢真係好，佢真係好厲害喎！佢話佢睇電影咧會買六張飛噶嘛，即係圍住佢，啲人就喺度分析啊，究竟佢係點樣排咧？呢六個位係前一排定後一排？你點樣圍住佢唔好唔好嘈啦？咁、另外咧，佢係好中意一個人去旅行啊，一個人去睇演唱會啊。其实我真的很想试下一个人看演唱会， 因为一个人看演唱会呢，其实你先是真的入了入去个 music flow 入面，即、就是那个演唱会的安排入面、你旁边有朋友呢，你是抱着一个好像开 party 玩的形式这样入去的。 虽然我 觉得个分别是这样的。 我觉得是的，虽然我呢看演唱会呢是不理隔离那个人的、因为我都是我是很 focus 在个音乐上的、除非个音乐我觉得啊好像逊色了一点，我就会跟我朋友倾咁样。咁、但是通常呢我都是不讲嘢咁样望住。但是呢有一些我又觉得是一定要不是一个人睇嘅。譬如户外 show 呢，咁就好似成班。 户外 show 嗰个就是因为变咗 party 嘅形式啦。 是啊。 是啊。个 flow 呢就反而我觉得都会摆咗喺其次咗少少。 是啦、反而系个气氛。 气氛啊，是啊，气氛好紧要。一个人呢可以做好多嘢嘅，一个人唱 K 啦。又得啦，雖然就會即係寡咗少少，同埋而家咧都好多，譬如係一人料理都出咗嚟啦。 哦， 係啊，好方便，即係真心講。 而家咧有好多嘅宵啊，即係餐廳咧、多咗好多講到明係一人嘅嘢、譬如燒肉 拉麵啊，即係隔曬啲板咧、哇，好開心啊！ 係啊，而家呢個世界咧，大家。即係有好有唔好啦，咁你話一個人當然自己相處嘅時間係舒服嘅，即係你唔需要同人交代嘛。 係啊， 人咧實在有太多嘢，因為可能資訊科技太發達啦，變咗我哋每一日咧就復 message 嘅時候，我哋都係同好多人交代緊唔同嘅事情。但你一個人嘅時候，你完全係唔使理其他人啦。你中意攞住個電話做乜嘢又得，或者你唔攞住個電話，淨係擘大隻眼。攞住一點係咁望住佢， 係啊， 自己喺度幻想緊呢個世界，其實都得嘅。咁唔需要同人交代，我諗係一個人，大家都會認為係最快樂嘅時光嘅原因咯。 係啊，我都係咁話，我都係好中意唔需要同人交代，同埋最緊要咧係一個人咧係叫做知道自己做緊啲咩啊。你同人一齊咧。有时你是不知道究竟你有这个想法是被其他人影响了啊，定是其实即不是你真正的想法，你是被这个社会框实了、 是啊， 有时 是啊，是啊， 是有时是这样，但你一个人呢其实真的 suppose 你是 不理隔离的东西的嘛。你反而你真系知道翻自己真正内心嘅谂法。 系啊，就算你话两个人一齐出街嘅，咁可能拍拖，你都要谂啊，不如食咩啊咁样，即系都要谂一谂，都要倾一倾嘅。咁同一个人嗰种自由自在系差好远嘅。咁、大家不如都可以试下谂下一个人嘅时候，点样可以做得更加好，享受下自己嘅生活啦。 随便赶我走，别再讲今晚之后，别再三逼我不走，直接封锁我不用问候，不愿善后。 行装执好带走，离开引诱， 我直行再转右，步向出口。 凡轻松开你手，门锁好。 是喜之后，誓要出走。 再讲心里感受，别再三给我挑逗，直接删掉我不用问候，不愿善后，凭装饰可带走离开引诱，我直行再转右步向出口，凡轻松开你手门锁好紧扣，若是夜之后誓要出走，用双方好过拆开面具后，再不便追究。Go go on now， 你快上锁。Turn around now， 麻烦别拖垮我。 作品嚟自石山街嘅 Way Out。本港今地区今日天气预测方面大致天晴，咁但系局部地区有骤雨，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33度，新界再高多2-3度，吹轻微至到和缓嘅东南风。展望未来数日持续酷热，大致天晴，但系局部地区有骤雨。去到下周中期嘅时间，渐转咧就天气唔稳定啦。28度嘅气温，相对湿度86%，空气质素健康指数属于1至2低水平。呢个酷热天气警告早上嘅时间都系生效紧噶。朝早嘅时候啦，咁啊6:47即场 KOL。 晨光第一线 KOL 系列。 早晨，各位听众，今日朝头早继续邀请到咧香港山艺协会总教练啊梁子浩 Sunny Sir 喺度啦。早晨 ，Sunny Sir。 早晨，咁多位，早晨。 咁啊，上次咧就提及过咧，香港有四大径，咁啊当中港岛径咧就历史就味道最浓厚，即系由呢个山顶开始出发，咁、哦、你经过、譬如有好多嘅山庄又好，或者经过啲咩景都好，咁你中间亦都会途经一啲嘅，譬如好有古色古香嘅电灯柱。又有啲界石、 歷史遺跡， 係啦，炮台、戰壕，全部都一應俱有嘅。 冇錯，冇錯。 好啦，咁啊，都係亦都係叫做初級少少。如果你仲要行曬成條港島徑，我都係50公里嘅啫喎。都係都有50公里㗎。 實際佢唔足50嘅，實際唔足50嘅，寫係50啫。 寫係50啦， 係 啦。咁所以有啲山藝比賽，如果你想玩長途嘅話咧，其實港島徑呢個咧係一個嘅幾好嘅入門街。 是的， 是的， 因为它上落都金金地的，很多都楼梯级多。 是的， 咁有啲段就比较闷啲。 去到尾段嘅时候有水塘位比较常多啦。 去到尾段就水塘啦，跟住就会喺嗰叫土瓜坪嗰边。 是的，是的， 望住个赤柱，望住个即系龟背湾咁一路行，好闷嘅，都真係好闷。 是的，咁但係你话开头嗰啲呢就的确几引人入胜啦。嗰啲历史嘢吓。 同埋好景，景靓。 好景靓嘅， 即系企喺个山顶度，一路望晒成个香港岛，睇住香港个变化咁样。 系啦，系啦， 啲老人家，哇！呢度我住过啊，嗰度住过，去望翻自己地方都几得意。 系啦，咁譬如西高山，咁西高山有一条好有人气嘅山， 好出名， 好出名， 超出名， 好多人都中意西高山， 一定要去， 过牌都已经到烂啦。啊，好啦，咁亦都有提过咧，就系惠顺径啦。 系 惠顺径就喺港岛，你可以话系港岛开始嘅，因为 系啊，佢即系港岛开始。 佢个尾咧就喺新界东北嘅， 冇错冇错。 系啦，八仙岭嗰个位置就系佢个尾嚟嘅。咁头先就即系上次亦都讲过啦。咁佢就喺鲗鱼涌嗰位要搭车嘅， 系啊系， 要乘搭港铁， 系可以坐渡海小轮嘅， 渡海小轮又得， 可以坐巴士嘅。 咁去翻油塘个位置就驳噶咯， 系啦，咁啊驳再起步咯， 嗯。 咁但系就你话啊，系咪好好玩呢？咁当然又上落都多噶佢，因为大部分都系由南去北一路铲上去。 好似78公里左右噶系嘛呢个？ 系， 我记得好似 都金金地嘅。 系啊，咁如果你话中间有段路，上次亦都提过会途经呢个马骝山啦。咁有啲人嗰个嘅玩法咧，就可能会系行呢个麦地浩径，就再转向呢一个嘅惠逸顺径而走嘅。 呢个冇所谓嘅， 系嘛？ 即係我覺得香港四大路徑啦，你可以隨意除咗鳳凰徑，你冇辦法將物流徑插落去，你過唔到之外，其他都可以即係撈亂嚟行嘅，我覺得 OK 嘅。 嗯， 咁但係就有好處就係、介紹佢哋啊物流徑咁樣，我哋都會即係同啲同學仔咁講，如果你想將自己技術提升咧，咁你試下就一次過行曬佢，就分幾日，即係孭齊你嘅裝備。 哦、我明啦，今次行如果物流徑嘅，今次行頭兩段。跟住下次就行 三四， 即係有個目標俾自己啦，儲啦，即係儲 理數啊！ 啊，我哋都同啲即係社企咧，或者同啲社區中心咧，佢都會搞啲叫做即係援助活動。 嗯， 每次咧就行一段兩段。 嗯， 咁啊，完咗之後咧就俾個襟章嘅個印仔嘅小朋友啊，交給佢啊，今次你行咗邊段啊咁。 嗯， 咁一個暑假完咗之後咧，睇佢可以行到幾多段。 嗯， 咁呢個都其中一個玩法啦。咁但係頭先我講咧就係大家孭埋背囊露營嗰只。 哇！ 咁夏天就辛苦啲嘅嗱，真心講夏天好辛苦嘅。 嚇， 熱啊嘛。 喂，信徑同麥理浩徑分別有冇啲位都係叫做露營嘅熱門位嚟㗎？呢個 有嘅，有嘅，有嘅。譬如你去到嚟麥理浩徑同麥信徑，啊，麥信徑就冇咁多露營位喎。 麥理浩徑多啲， 麥理浩徑就容易策劃啲。 係， 即係多數人都會走叫麥徑全走嘅。 嗯， 即係由西貢起步。 嗯。 就去到屯門，咁、 嗯、 中間有好多地方可以俾露營，譬如有、嗯西灣啦、 啊，啊係、哦， 跟住仲有赤徑啊， 嗯，赤徑係 啊，跟住可以再上 赤徑係第二段個尾嚟㗎啦，係啦， 張上啦，因為赤徑同張上中間有個叫做牛虎墩營地， 啊， 而家就變咗叫北潭坳營地， 哦改咗名啊。 改咗名啦，系、 哦、 以前叫牛虎墩嘅，不过名啊唔重要啊，咁因为佢就好处就附近有公厕， 系 咁你 take 个 break 之后就第二朝先再上嗰、那个北潭坳， 嗯， 咁去到有张上啦，张上整咗新嘅 official campsite， 张上之后就系上呢一个鸡公山， 跟住就基维尔先， 哦基维尔， 啊基维尔，跟住就落翻去鸡公啦， 吓、 啊，啊上个黄牛咯， 吓、 啊。唔係，想入黃牛先 ，sorry， 想入黃牛先。 哦， 有時都成日撈到亂曬。 因為你個方向有陣時， 兩邊成日都會走嘛，有時中間插上去嘛。咁、嗯、去到馬鞍山昂坪係一個好出名嘅地方啦。 哦，係、哦，昂坪嗰個風景都相當之靚啊。 係，即係過完雞公山之後就上水龍窩啦。水龍窩又係本身個營地嚟嘅。 係， 跟住再上去就可以去到馬鞍山昂坪。 嚇、 啊，即係講就好似好遠咁樣。 嗯。 行下你就覺得，誒、欸、完咗，誒 係啦，行下到噶啦，係啊， 即係三五支機吹下水，咁就轉眼就到噶啦。 同埋譬如又講開墨徑啦，墨徑譬如頭先水浪窩嗰個位置咧，因為喺呢個西沙公路有直接巴士去到啊， 係冇錯。 咁所以嗰個位置都相當熱門啊，又有洗手間，係啦， 多人到嘅。嗰、那個叫做水浪窩營地， 嗯， 喺秋涼嘅時候咧就好多人去， 嗯， 呢、這個真係亦。咩叫熱點中嘅熱點、啊？ 熱點之中嘅熱點、啊。 不過佢就呢個營地冇景嘅， 嗯， 即係冇乜風景啊，唔會話好似 園林景咯 嗰個嚇、啊。哎呀，好好啊，營得好好、啊，即係我仲諗住話，唉，密不透風，樹啊多過人嗰啲咁。 園林景，我記得酒店係咁 sell 噶嘛，園林景定係海景啊咁樣。 哦，呢個真係園林景啦，係啊，圍住咗個園林景咯。 咁嗰個位園林景咧，我如果係參加啲譬如比賽嘅話咧，你去到水浪窩嗰、那個係一個大站嚟噶。大嘅補充站嚟㗎，嗰、那個係 冇錯冇錯冇錯。不過就留意翻、嗯，因為佢就逢親啲園林景咧，就暗啲、濕啲，啲、石會跣啲。 哦，咁呢個要留意啦。咁啊，嗰度我記得水浪窩都好似係咪有擺到大會有啲呢、這個唔記得啦。總之佢嗰個位咧就一定係有好多人就擺埋曬啲 cam 喺度啊，等啲人 參加。 係啦，其實而家咧呢個月份都應該會越嚟越多人喺嗰度咧。你見到有啲人喺度等埋人一齊出發嘅，可能都開始。如果你諗住做好成績嗰啲咧，就諗住年尾報長山比賽開始都會多人呢、哦、個位。 嗰啲真係要開始練 嘅。係啊，嗰啲 即係如果你 要做成績就要練啦。 就算唔做成績，我都建議大家早啲去練。 咁係嘅， 真係唔好到臨急先嚟抱佛腳。好多時候係整傷自己唔抵嘅。 嗯，啱。 你啊，我唔做成績，我純粹想完成嗰件事。 嗯， 唔需要特登話要做個鐘數嘅話咧，咁你都要即係早兩三個月前，每個星期要行翻兩到三次。 嗯， 如果唔係咧，就身體真係適應唔到咧，好痛楚。 係啦，咁啊，水龍窩嗰位一上就馬鞍山啦，嗰、那個位都出名咧，係一啲焗同埋斜少少嘅。 急樓梯上咯， 係啦，樓梯上， 樓梯級上咯。 係啦，喂，另外咧，如果你話行完最金嘅麥理浩徑咧，三四五六。七八咁样啦，咁你落到去呢个大帽山山脚嘅时候，嗰、那个又系露营嘅热点嚟噶系嘛？ 嗰、那个全感营地， 全感营地啊， 系啦，哇！你系真系成日考我，头先都唔系讲呢啲营地嘅，啲夹稿又唔系咁嘅。好啦，我捋完啦，我继续讲埋先。咁啊，全感营地而家就系、是香港唯一一个系咪咧？啊，背我唔计吓，即系第一个开始尝试要 booking 嘅，啊，当然即系大屿山有个 网上面 book 嘅 啦，系网上 book 嘅。咁又系试点嚟嘅， 唔 book 就冇噶啦，咁样 系唔 你冇谂住拎埋啲假山具，喂唔 book 啊冇，跟住有哎呀就唔得嘅， 有得执鸡嘅，即系因为 暫時佢都未收錢嘅，即係唔收錢嘅。咁、你可以 book 兩日或者 book 三日兩夜嘅。咁、最多三日兩夜嘅啫。 最多三日兩夜。 係啦，咁你就下晝去check in 啦。咁佢就會俾個牌你啦，咁你就可以 有工作人員 serve 你㗎嘛？嗰度係 有門口有 secure 有工作人員嘅，咁、就有個閘嘅，咁你入去啦，咁、樣入咗去之後就佢又俾個 number 你，咁你去翻嗰個木盤上邊起型。咁有一種木玩法就同即係日本啊或者歐美國家都幾流行咁樣做喺木盤上邊露營。 木盤啊， 係即係佢有啲。你幻想一下好多條長形嘅木啦，一條條咁啊，整一個好似個台咁樣。 咁你就喺嗰個台上面咧，台上面咧， 冇 錯，係咪落釘？定還是佢本身已經有勾㗎？係， 即係四周圍有啲圈嘅度嘅， 哦， 可以綁繩， 即係已經係有齊曬㗎啦。 係啦，亦都即係我哋偉大祖國嘅人民咧，好醒嘅，就喺啲已經發明咗啲勾咧，就專係勾落去嗰啲木盤裏邊。 哦， 一攝住一吸咁就得噶啦。 系，咁你话唔又唔使揼钉噶咯，真系。 系唔使落钉噶啦，即系唔使揼落个盘度。 舒唔舒服噶？咁你喺上面瞓舒服嘅？ 我觉得舒服噶。吓，即系当然佢条木盘条罅唔系好大嘅，即系好少条罅。咁你铺张地就唔觉嗰条罅噶啦。咁 OK 嘅。 系。 咁有好处就系落雨佢唔会水浸。咁我正噶。 又唔使惊俾啲蛇虫鼠蚁躝。 冇系啦，冇咗，但系冇咗草嘅种感觉咯。咁但係就佢管理易啲嘅，咁我覺得初哥又 OK 喎，落大雨你又唔怕泥斑，咁有個木盤升高少少都 OK 嘅，咁嗰度就啊可以提翻先嘅，好多時候啲人咧會甩底啊， 所以你頭先就話有執雞啦， book 咗佢甩底啊，咁試過就網上邊啲朋友仔都話啦，啊明明去到應該滿曬㗎，啊到而家夜晚啦六點零鐘啦，都得翻即係三分一嘅人到咗都冇咁，咁呢個就。我都明嘅，可能參加者即係 book 嘅時候就啊，我想 book 啦，咁突然間好多緊急事啊，有啲又去唔到啊，咁啊，所以執雞都有機會試。 哦，咁如果執雞嘅話，就睇下會可唔可以打電話去問一問，得唔得嘅咧？嗬， 我又未試過。 可以即係聽眾都試下呢個方法，即係試下自己打電話去了解多啲詳情。 係啦， 係啦，又話我想嚟㗎啦，唔知道而家會唔會有啲空缺咧？有啲人冇嚟到咧，咁樣。 我又未試過啊，即係。第一我好少甩底啦， 你係啊，你 係真係好多中意去，因為我自己會去啊嘛。咁跟住我哋繼續行條路啦，呢度就車路啦。 係 啊，呢度睇嚟先，因為全錦附近咧有個直升機坪嘅，唔好喺嗰度起營。 哦，哇，好危險喎、 啊！係啊， 人哋 emergency 要落嘅時候，你個營喺度，你要走又瀨咁 hea。 即係我都感受過幾次直升機喺頭頂好接近嗰種感覺，啲風吹得好勁，會打落嚟啲風啦，會飛曬啲草草石石啦咁。如果你有熒幕，假設啊，即係有人需要做救援，直升機埋到嚟，你成地都係形象嘅話，佢唔埋嚟嘅，因為你一吹一扯起佢打上架飛機度就不得了。 係啊係啊係。 咁所以佢哋就唔會埋嚟住嘅，咁你就拖延咗人個救援。 明白。 咁我哋嘅直升機場亦都你喺上面起營係違法嘅。大家唔好做呢啲嘢啦，即系佢因为好靓嘅直升机场，即系为啲草地好鬼正嘅，佢要维修嘛，佢整到好靓嘅啲草地，咁但系系咯，都系唔好嗰度啦。 明白明白，香港仲有好多即系出色嘅露营地方嘅，咁我哋又可以讲下下次啊，讲下啲咩出色嘅露营地方啦，咁啊讲多少少呢一个凤凰径都得嘅，好啦，下个星期再讲， 好， 拜拜。 我系晨光第一线嘅白元浩。每朝六点，我做紧乜嘢呢？准备四小时嘅节目内容，话你知天气变化，提醒你交通情况，供应无穷无尽正能量。你一起身就会陪住你。我系晨光第一线嘅白元浩，每朝六点到十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晨光第一，或者你叫我小白都得。 快感觉嚟啦，清晨发出资讯，像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自信，寻觅最真，晨光第一线。 唔知会唔会落雨呢？ 我点知道啊？阵间会唔会塞车噶？ 你问佢啦。晨光交通天文台。 早晨各位听众，朝头早嘅时间啦，听紧香港电台第二台晨光第一线，早上嘅7:08啦，29度嘅气温，咁啊酷热天气警告啊生效紧啦，相对湿度88%嘅，喺二台直播室入边啊，先有白元浩小白喺度，同埋咧船仔都喺度，早晨， 早晨啊小白，早晨啊咁多位晨光嘅听众， 而晨光交通天文台今天早上咧有 Irene 嘅 ，Irene 早晨， 早晨啊，小白同埋船仔， 早晨， 咁啊交通消息方面咧先交俾你啦， 好啊，咁啊讲下啲爆水管啦，咁啊今朝早咧荃湾德士古道嗰边咧部分路段因为爆水管啊，德士古道西行去海之恋方向咧，近住荃青交汇处嗰段咧系全线封闭噶，咁啊所有车辆都要改道行驶啦，咁啊九巴有几条巴士线就受到影响要改路行嘅，咁啊包括33、33B、238X、A31。同埋 NA31 咧，而家都系要改道行驶，咁大家经过时间要留意。咁好彩系暑假啦，如果唔系咧，晏少少繁忙嘅时间咧，可能就比较论尽啲，因为嗰度全线封闭嘛，大家要留意一下。德士古道近住荃青交汇处去海之恋方向，因为受爆水管影响，现时嗰度系封咗路噶。咁啊，仲有咧就系慈云山嘅惠华街，惠华街部分路段都系爆水管啊。咁啊，惠华街去慈正村方向喺慈云山中心对开嗰段咧都系。封闭，咁受影响嘅驾驶人士亦都系要改道行驶啦。而油麻地嘅海宏道咧，部分路段早前系路陷嘅，而家仍然系有封路措施噶。海宏道去佐敦道方向，近住文昌街。休憩花园嗰度咧，部分行车线仍然封闭。隧道方面咧，暂时所有隧道都系畅顺嘅。 系啦，咁部分路段啦，譬如喺荃湾嗰边啦，咁有啲路段咧就系全线封闭嘅。我都即刻咧即系打开嗰、那个大家会经常用嗰啲地图啊， 系 睇一睇。咁佢都冇 系啦， 唔系系佢系没有指示到咧有特别封路嘅措施，所以 比较早啦。 系啦，所以都要特别留意住。如果交通消息嘅话，咁啊听住香港电台啦。 系啊，就冇走鸡噶啦。咁今日星期五。咁啊，长周末啦，咁啊，两位会唔会打算都系会去稍后放下假，咁啊同屋企人去玩下，咁啊又是放暑假咯，咁啊小白一家大细，咁啊带啲小朋友去放电，或者系船仔啦，会唔会啊？轻松下。 礼拜六日啦，都系得两日啫，咁啊有 哇两日啫，好好噶啦，咁啊如果留港嘅话咧，差唔多啦，咁你出外咁梗系就时间短啲。 系啦，咁啊又 讲留港啦 吓。好， 留港活动 唔系长周末啦，冇办法啦，咁所以留翻去香港嗰度活动啦，咁啊应该都会去啲展览活动嗰度咧就。欣赏一下，今日带 带屋企人就 系啦。 啊，几时去？去咗未？未去。 未去。 听日 系啊，就谂住 睇下撞唔撞到你先。 哦，好啊，好啊。咁啊，谂住咧带小朋友就去嗰度，即系培养下佢哋嗰个阅读嘅兴趣。 非常好啊！ 即系等佢知道咧，书中自有黄金屋嘅真谛。 举脚赞成啊！不过呢个就系室内啦。如果户外嚟讲咧，其实有好多活动噶。 等船仔讲埋先啦。礼拜六嘅咩活动？ 我系跟住去呢一个周末嘅自然正月。头先啱啱讲完咧，都想即刻去睇下园林风景。 有啲咁嘅事？ 冇错啊！咁同埋嗰度咧，其实系有啲宗教活动噶嘛，咁可以去嗰度睇埋。究竟嗰度系点样 感受啲文化气息啊？咦，可以嚟我嗰边揾埋我添？ 你嗰边？你嗰边即系边边啊？ 即系佢去自然靜苑，跟住可以过埋嚟大埔呢边揾我嘛？ 哦，咦，自然靜苑，我都近嘅啊，明白明白。 系啦， 咁但系船仔都系静态嘅，我以为咦系咪去唔系禅修嗰啲？ 唔系，我谂住去参观下啲园林景色，系啦。 系啦，其实有机会我都想咧，趁空闲嘅时间咧，同屋企人譬如去下啲故宫博物馆啊。 啊，故宫博物馆 系啊，成日都话未去啊，但系咧我都好想去啊。离远咧有阵时喺尖沙咀嗰边望。翻过去，哇咁靓，那个 TV Wall 又咁正，但系入边我又未去过， 都未过，系因为买即系冇时间要买飞咧，而家都要即系你唔去，就咁去排，或者你网上都系要。揀日子你都 係係啊， 即係唔係話你想去嗰日就有得去？ 係啊，同自己嗰個嘅叫做行程咧，要配合多啲咯，係啦， 咁今日想講下啲户外嘢啦，譬如話假日可以游下水啊、郊遊啊、參觀露營，遊車可、遊船可，不過我都唔係講呢啲嘅。 哦，係咩？ 我想講下啲電動車啊，踩單車嗱，踩單車就唔係電動嘅，正常就兩個轆啊。咁大家都要注意啲基本嘅安全措施啦，應該一般都知嘅。咁但係如果真係頭先我講話電動車咧，有啲人咧咪。装咗摩打落架电单车，装落架单车度嘅。 咁衰？ 咁衰，點解話衰？佢 裝摩打喎，唔知係合唔合法 嘅 喎。 你講得啱啊，就係、是、唔合法嘅。其實 咁你話佢衰啦，唔合法。 咁講，咁如果佢喺即係公共地方去駕駛咧，係唔啱嘅。咁所有其實可移動嘅工具啊，有摩打嘅，包括咧電動滑板車啦。電動嘅單輪車啦，電動單車啦，輔助單車啦，同埋平衡車，其實咧，因為裝咗摩打咧，係要攞牌嘅，知唔知啊？ 係啊，我知道。 你知啊？咁我懷疑係咪有啲好多朋友，有啲我都唔係咁清晰嘅，係唔得嘅，即係唔係話唔俾你揸，你咪去攞牌咯，要攞牌㗎。 係啊，咁或者你自己屋企有個好大嘅花園嘅，就喺自己屋企花園嗰度踩咯， 就冇問題啦。係啦，咁我想講咧，就係喺今個月嘅月初咧，咁警方咧，新界北總區交通部就展開咗代号嘅朝阳嘅执法行动，咁就以涉嫌驾驶未有登记车辆啦，驾驶嘅时间咧冇有效嘅驾驶执照啦，冇第三者保险而使用车辆啦，同埋驾驶时咧冇戴上认可嘅防护头盔等嘅罪名咧，就拘捕咗咧十几人啦，咁年纪咧介乎十几岁至六十几岁，同埋扣查咗咧就多部嘅可移动嘅工具啊，咁所以想提下大家啦，咁啊。放暑假啦嘛，咁有啲朋友可能会买啲咁嘅好似单车 唔好啊吓， 就係俾啲小朋友玩，咁要諗清楚，或者係諗住自己都有喎，揸出外面呢就真係要小心，要諗清楚，因为会被检控㗎。 你即係冇辦法啦，咁有阵时啲朋友呢就未必知道咁清楚。 係呀，蒙查查，咁原来触犯咗法例都唔知，咁就大件事啦。 咁 要 提 大家。 係呀，一定要留意住呀，如果唔係嘅话呢，即係你一个唔觉意你犯咗法，咁警察又一定係会照拉你㗎啦。係 呀，检控咁就吓死我犯法。 你唔可以话自己我唔知呀。 可能真係唔知呀，咁提下大家啦。就係咁今日提下大家呢啲。 系啦，咁大家留意住啦吓。好，咁啊，唔该晒 Irene 先。咁天气方面咧，要问一问啊，船仔佢都跑咗出去，同我哋即刻睇下你个酷热天气警告到底有几酷热先。早晨啊， 早晨啊， 系，喂，即系做咩跑完出去有啲攰啊？你系嘛气喘咁样嘅？ 系啊，头先个耳筒有啲混乱啊。 吓、哦，咁而家冇嘢啦嘛？而家 OK 啦。哦，真系热喎。 哦，系咩？ 出嚟嘅时候咧五点几嘅时候呢、我仲觉得哇好神奇，有风呢，我以为系好似秋天咁。 是。 之后转个头而家已经有酷热天气警告啦，咁所以系真系热嘅。咁大家记住注意返，小心唔好中暑啦。咁不过呢大家即系点讲啊，暑假通常大家热啊嘛，一定会做啲咩呢，就是饮冻嘢呢。 哦，是是，我以为你话、去游水添。 游水都要嘅，咁但系咧，如果唔系日日啦，系咪？即系游水好难日日游啦。如果系平时喺办公室咁样咧，我可能买咗一支室温嘅茶或者系果汁。 系。 咁你知唔知有咩办法可以极速令到佢变冻，即系可以哇解一下暑咧？ 梗系知啦，咁简单嘅问题咪加冰咯，倒落个杯度加冰，咁简单嘅问题都问。 唔系，有啲系即系好长嗰啲胶樽咧，胶樽佢个嘴好窄咁，好难加冰噶嘛。 攞杯倒出嚟加冰咯。 嗱，咁我咧就唔会选择呢一个方法嘅。 咁你有咩办法呢？ 我会选择咩办法呢？就系、是、嗱，当然有好多人会拣用冰柜啦，即系雪冻佢啦。有一个办法咧系比冰柜更加快嘅，好简单嘅啫。你就系需要一个饮品啦，当然你知饮品啦。另外就 系 四张抹手纸。 系。 咁首先咧，系啦，咁你首先咧就将你嗰个胶樽嘅包装纸拎走，一定要拎走，唔系咧，test 过系冇乜效嘅，即系会系啦。咁之后咧，你就会将呢、這个纸巾啦，咁就包住你件饮品，咁就成支咧就摆入去呢一个自来水入边冲。冲透佢之后，系啦，冲透佢之后咧，就即刻摆落去呢一个冰柜入边，雪冻分钟。 哦，咁我大概明白咯。其实有少少似咧，以前雪柜仲未好流行嘅年代啊，大家咧都系用水去到咧，就将啲嘢叫做整得凉透少少，即系例如西瓜咁啦。西瓜咧就而家我哋就雪喺雪柜啦。但以前啲人咧系攞盆水出嚟嘅，咁啊浸落个水入边嘅，或者水果浸落个水入边。咁你切嘅时候咧，佢发觉水果都系冰冰凉凉咁样食噶。 系啊，其实系差唔多道理咯。我估计佢系咪 trap 住咗嗰啲冷空气，令到佢可以加速佢冻啲。咁而家个冰柜就更加好啦， 啊、 就可以再快少少、 啊。 因为其实应该大约十分钟咧、已经系好冻噶啦。 哦，咁 OK 喎、如果你话十分钟嘅话，唔错、唔系好冻得够清凉啊。 係啊，咁同埋又唔會好似嘉賓咁，我覺得嘉賓有時女仔或者係一般人嘅腸胃咧，咁可能會覺得哇咁又太凍。咁、但係如果就咁，你可以攤多，即係如果你即係雪完啦，有時擺翻出嚟攤一攤，咁又好可以好快咁樣變翻一個又唔算好凍，但係有少少清涼嘅感覺。 哦，咁啊幾好啊！呢、這個方法唔錯唔錯。咁我都諗翻起係以前嗰啲朋友中意用水去到浸住啲水果，令到佢涼快啲。可能呢個方法咧，而家都攞翻出嚟用啊，慳下啲電啊嘛，少少水就搞掂啦。 咦，又係喎，即係唔淨係可以凍，即係凍呢一個飲品啦，而家凍水果得，咦係喎，蘋果嗰啲都 OK 喎， 啱啊啱啊。 今日同大家講埋今日嘅天氣啦，大致天晴嘅，有局部地區有驟雨，日間酷熱，市區最高氣温大約係33度，新界再高兩三度，吹輕微至和緩東南風。展望未來數日咧持續酷熱，大致天晴，但係局部地區有驟雨，下周中期天氣漸轉不穩定。 好，唔该晒船仔。咁啊，现时室外气温系29度，相对湿度87%，空气质素健康指数属于1至2低水平。另外酷热天气警告，朝头早嘅时间都系生效紧噶。嚟到早上7:19，晨光大学朝头早有周树佳佳哥。 晨光大学。 早晨，各位听众，今日朝早喺晨光大学入边啊，电话旁边邀请到咧就系民间风俗研究者周树佳，佳哥早晨。 早晨各位。 早晨，咁最近咧，大家当然有好多咧就关于书方面嘅展览啊，咁啊要去望一望啊，或者嚟紧再接住动漫啦、 啊， 系啦，咁啊有呢一类型嘅展览，大家可以欣赏下。咁但系你讲话以前嘅时间咧，就未必有咁多展览嘅时间啦，最主要都系去一啲墟市嗰度咧，大家去趁墟嘅、啊，佳哥。 系以前嘅即系地方啦，咁啊冇唔系冇咁多啲咩商场啊， 系啊冇啊， 咩冇啊冇呢回事嘅。咁啊咁啊，佢哋买啲嗰啲人买嘢咧，通常都叫趁墟啊。 嗯， 趁墟嘅咁啊，咩墟咧？即系话墟咧，即系平日冇人嘅地方。但系咧就去到一定嘅日子咧，咁四方八面嗰啲做生意嘅人咧，就知道个时间咧，就拎晒啲嘢嚟啦，就摆喺嗰个地方卖咁样。 哦， 隔篱左右啲乡村啦，知道啊啲日子嚟啦咁样，咁就去嗰度买嘢，就叫做趁墟。 系， 好啊，趁下墟咧，咁啊，慢慢就附近就可能有啲开出现咗一啲叫固定嘅铺头啦。有啲固定嘅铺头啦。咁啊，但系啲所谓固定铺头都系几辣屋啊，几有个铺，几啊间铺头仔咁样，咁啊喺晒喺度咁样咯。咁有啲咁嘅墟嘅出現咯，咁香港就新界就好多墟嘅，即、 哦、 特別係嗰啲市中心啦，即係新界嘅一啲重點嘅鎮啦，譬如話元朗啦、 啊、 大埔啦、啊，咁啊後嚟就出現譬如上水啦、石湖墟啦咁樣嘅。 咁、那個譬如屯門新墟咁啊，算唔算咧？ 屯門新墟都算，以前有屯門有舊墟有新墟噶嘛，嚇、 啊、 咁、啊、樣啦。咁就元朗就有舊墟有新墟啦，大埔有舊墟有新墟啦。 係啊。 咁跟住近代嘅 沙田有冇啊？沙田 沙田有噶，但沙田個墟就好遲先出現嘅， 係 就唔係歷史好耐嘅啫，都唔會超過100年啦、 哦。 後來而家鏟曬啦， 係啊係啊， 係啦。咁就沙田咧，就跟住西貢墟啦。 嚇、 啊！西貢墟都唔係好耐歷史嘅啫。 西貢墟都係喺個海邊嗰度咁樣噶啦。西貢 係啦係啊，嗰、那個填嗰、那個係一個已經係海邊嚟噶嘛，而家變曬填海啦。 哦， 填海區咁樣啦。咁啊，仲有聯和墟啦。 系喎，粉岭嗰边， 粉岭嘅联和墟啦咁样，咁呢啲都系香港嘅有啲好特色嘅乡村，即系新界地方里边嘅一啲墟市咯。 系嗱，咁呢啲墟市咧，有冇话其实边一个嘅历史系最悠久啊？甚至最有特色嘅？ 最悠久应该有两，应该有三个啦。 啊 但係實際上個時間咧，我你咁陣啱考我諗起啊。譬如話上水嘅石湖墟，上水石湖墟、 啊、 就大埔墟，大埔嘅呢個所謂大埔墟係大埔舊墟， 大埔舊墟， 而家冇咗㗎啦，得翻條街嘅啫，同埋有一個天后廟㗎啦。 哦，就係、是、天后廟嗰個位啊？ 係啊，後邊嗰啲咪舊墟直街咯。 哦，一系 喎，就系咁去噶。其实咧，所谓嗰个墟咧，其实一条街两边屋系咁多 嘅。其实如果推敲翻嘅话咧，即系譬如大埔咁讲啦，大埔天后庙后边嗰一扎街就 系 旧墟啦，或者嗰条街啦。其实佢哋以前咧行去呢个旧嘅大埔火车站咧，即系而家位置同当然不一样啦。 啊， 佢唔系好远嘅啫。 啊，嗱，旧墟嘅离开火车站咧，其实就唔远，但系有个最大嘅问题，佢中间条河。 啊，系啊，系啊，系啊， 喺条河咧，林村河嘅， 系， 咁啊要过岛嘅， 吓， 要过岛嘅，咁啊头先起条桥啫嘛， 系啊，系啊， 有条港福桥咁过去嘅啫嘛， 吓，哦，系，以前冇桥嗰阵时，啲人可能咁，会唔会啲石桥咁样噶？以前木桥咁样噶？ 以前冇噶，冇噶。就喺冇橋嘅年代，係要坐個橫水道咁過去嘅，即係睇翻啲文獻咁樣啦。咁、但係後來因為大約100年前咧，就出現咗有呢個商業競爭啊。咁咧就係當地嘅村民咧，特別客家人咧為主啦。咁咧佢咧就開咗個新墟啊。咁啊同舊墟競爭，所以而家仲有而家有個叫做富善街啊，嗰個叫太和墟嘅。 哦，一係嗰度而家都仲係街市嚟嘅喎。 嗰度反而嗰度仲保留翻啦。嗰個咧就叫大埔新墟啦。其实主要就系你可以都睇到噶，虽然两边而家都系一啲唔系好高嘅洋楼啦， 系啊， 但系个所谓嘅墟其实就系一条街，一条街咁样咯。 咁所以其实咧喺大埔呢个位咧都仲即系富善街嗰边啦，都仲保存到嗰种墟嘅感觉， 墟嘅味道。咁啊，你而家旧墟嘅味道系咩路咧？咁啊，而家唯有就落去边度啦？ 吓， 元朗旧墟啦。 元朗旧墟， 元朗旧墟嗰度啦，即系咩而家好多本地旅行团又会去嗰啲咩酒街啊，咩常胜街啊，嗰类嗰个地方就 系 嗰堆咯。 系 啦，嗰度就系旧墟啦。 系 啦，咁但系后嚟咧，因为又系商业竞争啦，于是乎咧喺旧墟隔一条河对面咧，就有地有所谓嘅一班嘅商人啦。咁就开一个叫做元朗嘅新墟啦。咁有五条街咁样嘅。 系咁啊，睇翻嗰啲墟啦，其实即系初头就话到系因为啲大时大节啊，或者我哋而家就统称叫做红日啦，啲特别嘅日子佢先至会聚埋一齐噶嘛。系咪聚下聚下，跟住就变咗恒常咁样噶？ 系啊，其实咧主要又唔系话咩大时大节嘅，佢当时做墟就做生意啫。咁啊就佢哋有定日子嘅，同埋咧所谓墟期咧喺地方上边都系有个默契咧，系互相协调嘅。譬如话你开就147，我就开258，佢就开369响嘅。 哦，咁样啊？ 系啊系啊，咁第一就方便嗰啲做商人嘅地方可以走墟啦，即系可以喺唔同嘅日子就唔会有冲突嘅，咁就去唔同嘅地方就摆卖啦，咁就唔会影响嗰啲人嘅做生意，咁啲人买嘢亦都方便啦，就话唔使话咧撞时间啦，就咁样咯。咁而嗰啲墟主咧就系、是、借住喺墟入边咧，佢哋有工程啊。有个工程咧，咁就可以赚取一啲行个行政费用咁样咯。 哦，咦，即系好似而家我哋去街市，政府都有个工，有榜喺度， 有工程喺度，系有榜喺度啊。 系、哦， 但系以前个榜系由地方人士控制嘅， 系 佢由佢哋掌握嘅。 哇，咁个榜会唔会有啲龙溜喺度噶？ 嗱，事实上系真系会有嘅。 系咯。 試過嘅，試過咧喺荃灣咧，以前就虛噶嘛，咁就因為當時候咧，就係、是、因為有嗰啲控制個公榜嗰啲人咧，就出蠱惑啊，唔公平，就發生個糾紛嘅，就咁樣嘅。 哦，嗱，咁啊虛咧就即係諗住佢有啲好似期間限定咁樣啦。其實我都想問多少少，例如佢頭先會唔會話例如369咁，佢就係負責賣啲高糧嘅， 哦，唔 係 咁嘅，唔係， 跟住246賣米嘅。 都有卖嘅， 乜都有嘅， 系卖乜都有卖嘅，即系干粮又有，畜生又有， 哦， 用品又有，乜都有嘅。 系咁卖艺嘅朋友咧，会唔会喺个墟市嗰度都以前有喺度表演啊？咁样 嗱，呢样嘢咧，呢样嘢咧就唔兴嘅，唔兴嘅，中系主要就系卖一啲即系用品啊、粮食啊咁样嘅。你讲嘅嘢就唔似系好似庙街嗰啲咁样嘅。嗱，难免，因为实际上咧，讲真，你系好详细形容当年嘅墟市嘅活动嘅文章， 唔多噶， 其实唔多嘅。 吓，咦？点解唔多咧？其实佢都好值得留低啊！呢啲记录。 你觉得实？你觉得啫？日日日见， 日见 日见咯。去食早餐，你会唔会写得你日食早餐？ 咁又唔会， 咪系咯？ 系咯？ 人哋日日见嘅嘢，唔会觉得系啲咩特别噶嘛？ 咁啊系，咁所以就文献方面就少啲，即系靠啲耳口相传啦。 系啊，相传啦，即系我哋落去同啲人倾下偈咁样，但系咧佢哋都冇乜点啊提到咩表演啊咩嘅，反而就好多嘢卖啊，好多嘢趁虚啊。譬如话系咯，即系咁样咯。 哦，咁海鮮方面咧，其實墟入邊會唔會都有？即係 邊會食海鮮嘅啫？ 冇噶， 除非係嗰個墟喺海邊啊， 即係譬如西貢嗰、那個 大埔墟，大埔墟喺海邊嚟噶嘛？ 哦，因為吐露港。 系啦，譬如话元朗呢个屯门九墟，佢有海边嚟噶嘛，咁呢啲就可能系会有啲有卖海鲜嘅地方。 咦，咁咪会变成咧，就系、是、其实唔同墟咧，佢都有佢自己，即系以前啲人啦，会觉得有个特色。嗱，我去边一度咧，我今次去嗰度就可能有个马车去，就顺便可以买啲买条鱼翻嚟啦，咁样，咁就会有呢啲生活噶咯。 嗱，你话去趁墟，讲真，以前嘅交通咁唔方便，你系附近嗰个墟嘅啫，你唔会跨区去另一个墟买嘢嘅。 哦， 哇！以前边有而家咁方便噶？出一次墟要好嘥时间噶。 系系。 讲个例，我举个例啊。 好啊。 譬如话你喺西贡住、 啊， 你西贡喺白沙湾住、 啊， 你趁一次墟、 啊， 你落去九龙城寨嗰边。 系。哇！ 咁你行边度啊？你行濠涌，经过百花林，落飞鹅山， 嗯、 经井栏树，再落牛池湾、嗯，你行几远你嘛？ 系啦。 咁你唔通日去啊？ 日日去真系唔得，就算即系我哋叫练山都唔得啊！咁咁样练法。嗱，咁九龙同埋港岛嗰边就冇呢啲墟市嘅。 九龙嗰地方系有墟市嘅，譬如话九龙区咪最大嘅墟咪九龙城寨咯。 啊，系、哦。 细啲嘅咪牛池湾噶咯。 牛池湾。 啊，所以譬如话油麻地嗰边都有嘅，总之有人聚焦嘅一定有墟市嘅，但系够唔够大？ 嗯、 有冇历史悠唔悠久咧？咁样梗系唔够新界嗰啲犀利啦。因为始终咧九龙区人口唔多， 系啊。 咁啊发展咧，发展嚟讲，历史上差唔多啫，净人口唔够多嘛。 系咁啊，港岛嗰边就冇啦，系嘛？港岛港岛嗰边嗰啲 叫 market 噶咯，少添啦。 系咯， 港岛真真正正嘅大嘅村，主要就系黄泥涌。 系 咁啊，同埋咧就一啲渔村啊，譬如话筲箕湾啊。赤柱啊，啊呢啲咁样，咁赤柱系有个墟噶，其实个墟而家咪好咗，好多嗰啲纪念品卖嗰条街嗰度一带咯。 哦，啲有趣喎、啊，有趣喎、 啊。系啦，赤柱大街嗰度一带咯，咁啊一条街咁多咯，系咯。 嗯，墟都非常之得意啊吓，咁啊睇下会唔会有机会迟啲再了解多啲啦。今日咧时间关系，倾住咁多先，唔该晒佳哥，拜拜。 嗯，拜拜。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七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警务处反诈骗协调中心成立六周年，至今接听超过160,000个公众来电，成功劝止2000宗进行之中的骗案，并且成功拦截高达117.9亿元的骗款。截至5月31日，協調中心亦都組織不同單位進行632次行動，成功拘捕661人，涉及至少614宗騙案。協調中心尋日舉辦電車巡遊宣傳活動，沿途播放防騙主題曲同埋防騙資訊，又聯同義工喺銅鑼灣向市民派發防騙宣傳資訊單張同紀念品。以提高市民的防騙意識。中央港澳辦組建之後再有人事變動，消息指外交部駐港公署特派員劉光陽接替陳冬平調出任中聯辦副主任。劉光陽是河南人，1986年起在外交系統工作，2021年起調往香港擔任特派員，今年先後兩次率領駐港外國領團和商界代表到訪內地多個城市，考察粵港澳大灣區和一帶一路倡議的發展。陳冬早籍福建，早年長期在家鄉工作，2017年調往本港出任中聯辦副主任，他是現屆全國政協常委，上個月獲任命為基本法委員會委員，好大機會調回福建出任人大常委會副主任。美國白宮對於前國務卿基辛格到訪北京期間交現任華府官員接觸到更多中方官員表示遺憾。基辛格分別獲國家主席習近平、中央外事辦主任王毅以及國防部長李尚福接見。白宮國家安全委員會發言人柯比說，華府知悉基辛格的行程，今次是美國公民的私人訪問，但基辛格可以與中國國防部長會面溝通，而美國官員就不能夠做到，令人遺憾。 柯比話：呢次係美國希望解決嘅問題，並且繼續嘗試讓軍事通訊渠道重開，因為當渠道不開放、局勢高度緊張或者出現誤判嘅時候，風險就會升高。李尚福目前仍然被美國制裁，美國上個月表示中方拒絕兩國防長在新加坡會面的要求。中國外交部當時反問美方提出會晤之前是不是至少應該先解除制裁。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天晴，局部地区有骤雨，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再高2-3度，吹轻微至和缓东南风。展望未来几日持续酷热，大致天晴，局部地区有骤雨，下周中期天气渐转唔稳定。依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5%，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而家由 Irene 同大家报个最新交通消息。暂时隧道就畅顺嘅，路面方面咧，荃湾嘅德士古道部分路段受到爆水管影响，有封路措施嘅。德士古道西行线去海之恋方向，近住荃青交汇处嗰段咧，而家系全线封闭，所有车辆经过都要改道行驶噶啦。咁啊，九巴嘅33啦、33B、238X 同埋 A31 同埋 NA31 咧，都要改道行驶。咁如果系搭开呢几条巴士线嘅朋友要留意啦。仲有就系慈云山嘅惠华街啊，部分路段都系爆水管嘅。惠华街去慈正村方向，近慈云山中心对开嗰段咧，都系全线封闭嘅。咁啊，经过时间，大家要改道行驶噶啦。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会。 Let music take your mind, let the music take your soul.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 Radio Two。 话你知，好多时喺网上啲讨论区，大家本来好地地讨论紧噶嘛，硬系有啲人咧会突然出口伤人，又极度之偏激，搞到不欢而散啊！ 所以我哋咪需要有网络礼仪咯，任何时候都要保持理性，唔好参与一啲激烈嘅网上讨论，咁就唔会火上加油或者俾人拉着啦，亦都唔应该发布过度情绪化嘅评论同埋信息。 我同意啊，我哋亦都要尊重其他人嘅私隐。不应该参与或者助长网络欺凌的活动，例如是起底、追踪、威胁等等的行为，亦都不可以在未得当事人同意之前分享对方的个人资料和相片。 其实现实世界的法律一样适用于网上的，你刚刚讲的那些行为呢，分分钟已经是犯法的了。记住，在现实世界你不应该做的事，在网上都不应该做，这样就没错的了。 你还可以不时问自己啊，这句说话如果换转人地同我讲的话，我会觉得怎样呢？保持尊重和同理心啦。 还要记得不要转发欺凌者所发放的信息，以免间接助长欺凌的行为。 以上资讯由政府资讯科技总监办公室提供。 声音演绎天仪波成。 二台话你知。 凝聚音乐力量，讲香港音乐，听尽广东流行乐坛最新资讯。港台电视31，港乐港乐。今个星期主角是 布志伦，凭飞鸟侠夺得上年度十大中文金曲奖的 Alan 布志伦会在节目分享得奖感受。 星期日晚8:30，港台电视31。 CIBS 人人广播， 格林威治天文台咧，佢有一个初衷嘅，同时间同埋星空系有关嘅。 听星空说故事，世界文化保育之旅。 有句说话叫做观象授时，观察天象就可以知道时间噶啦。而天文台嘅成立就系为咗揾到时间以及地球嘅经度嘅。 CIBS 节目《听星空说故事：世界文化保育之旅》，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放心 BD, BSE。 大家好。 好，我是晨光第一线的阿欧啊。我当然鼓励 DSE 的考生和家人积极面对成绩，因为成败得失只是一时之间的事来的。很多事你大个之后看回其实只是顾眼云烟，所以轻松一点，放松一点，心情都会好一点。 香港电台第二台，一路陪着你。 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晨光第一线。 晨光第一线，今朝 spot 到你。 早晨7:38，酷热天气警告已经验证生效了。礼拜一就没跟小白讲一下啲体育项目的事啦，因为大家 冇讲， 草埋到力啊！礼拜五一次过连珠爆发啊， 一次过讲啊！咁不如先讲讲咧，就系足球啊，讲世界杯。 好啊， 女子世界杯， 琴日开幕啦，爆冷呢、這个纽西兰咧赢咗挪威。如果计世界排名嚟讲咧，挪威咧高过纽西兰好多，同埋纽西兰嘅女子世界足球队咧，佢嘅女子队咧未赢过波噶， 唔算系一队非常之标青嘅球队啊。 系啊，咁啊， 有少少鱼腩嘅感觉添嘅。 啊，主办国咧就有呢个声势啦。嗱，今次咧女子世界杯咧啲时间大家睇到嘅，晏昼3-4点到踢嘅啫。咁就系澳洲啦，同埋纽西兰咧两个国家咧联合举办嘅、 南半球啊。 系啊，咁所以即系亚洲球队有冇机会有啲着数咧？唔知嗱，其实咧国家队都有出战嘅。咁就编排喺嗰一组咧，如果有机会同英格兰携手出线咧就最好，因为英格兰咧都几强啊！佢哋咧嘅叫做女子英超咧，其实个水平都好高咁啊。同组我印象之中嘅海地应该理论上可以实食冇黐牙挂，因为睇翻咧国家队嘅排名咧，应该系亚洲第一嘅， 系 亚洲第一嘅。咁啊，希望即系喺女子世界杯有好成绩啦，国家队。 系啦，咁啊，当然系。但系如果你话女子世界杯方面咧，其中大热门咧真系冇办法啦。大热门咧一定要讲翻咧就 系 美国队 啊。 美国队咁多年以嚟咧，其实佢哋喺女子世界杯方面嗰个嘅成绩都做得相当之出色啦。咁啊喺睇翻啦，其实佢哋今次咧喺呢一个嘅比赛入边啦，咁啊佢嚟紧，譬如斗越南咁，又唔会甩碌啦。咁啊加上佢哋自己本身咧，即系咁多年以嚟又赢过冠军，同埋咁多届入边，佢基本上都系去到头三名嘅。咁你就知道其实佢哋对于女子足球嗰个底蕴咧， 系 相当之雄厚。 系啊， 系啦。咁啊嚟紧嘅时候，佢哋有啲咩比赛咧？你话女子世界杯嘅，咁啊星期五咧，嗱转头都有得睇噶啦。咁啊喺呢个尼日利亚女足啊对加拿大嘅，咁啊今日嘅赛事咧，仲包括譬如系菲律宾啊对瑞士啊，西班牙对哥斯达黎加等等嘅。咁如果即系喜欢女子足球嘅朋友嘅话咧，就唔好错过啦。 系啊，32个国家咧去较劲啦，咁样。咁啊头先小白都有讲啦，美国就最劲抽嘅，即系以历史嘅叫做曾经攞过咁多次嘅世界杯，就系、是、美国就最叻仔啦。咁睇翻咧，其实佢哋有一位成员咧，就系、是、呢个叫亚历斯摩根咧。咁啊，曾经 摩根啊， 系啦，摩根啦，咁啊，曾经大炒咧泰国队咧13粒啊， 系啊， 13粒都几夸张。当然啦，即系呢期咧有啲友谊赛咧有啲夸张比数嘅。印象之中咧，拜仁慕尼黑咧有赛咧赢人哋20几粒嘅。系20几粒， 系嗰个真系 好夸张， 唔想踢噶啦。 跟住横滨水手对塞鲁迪咧，嗰场友谊赛都夸张嘅，因为上半场咧塞鲁迪其实赢紧3-2噶嘛，咁点不知咧横滨水手咧反击。 系 6-4， 系 啦6-4， 呢啲都系好睇，因为佢都几传奇，即系唔系好戏剧性嘅， 同埋其实呢啲叫做表演赛啦。你都知道塞鲁迪 三叉戟 系啦，又有啲日本球员喺前面踢箭头，跟住横滨水手又会将自己嘅球员又会再踢好啲，因为哇踢得好，可能有机会好似叫做前田大贤咁样踢到塞鲁迪，或者其他嗰几位啊，即系棋手凌央咁样可能踢到塞鲁迪，我都俾心机踢，我都。 想去蘇超踢波啦。 蘇超好中意用日本兵啊，咁佢哋去到即係同滑冰水手對戰嘅時間，咁當然就可以叫做睇睇嗰個人腳啦，睇睇日本兵嘅人腳有冇啲啱用啦。咁你話即係足球方面咧，咁大家就可以揾下啲自己喜歡嘅波睇啦嚇。不過我講翻美國隊，其實今次咧美國隊睇翻個大軍名單咧，其實佢有14位嘅成員咧係第一次參加世界盃嘅，亦都係美國歷嚟啊最多新丁嘅一屆嚟嘅。因为他们都有面对就是断层的难关，如果你真的断层的话，那他之前那些就当然厉害了，但是你后面接不接到呢是一个大的问号。好，另外如果你说足球方面呢，要讲讲这位朋友了，就是美斯了。 是啊，美斯呢就去到踢这个国际买卖物啦，话啲飞都门票都卖得好贵，亦都咧一票难求啊，所以咧喺叫做黄牛飞市场咧都炒到好贵啊吓。 咁啊，所以咧就大家一定系将佢变成系亮点噶啦。咁啊，见到网上面都有好多嘅叫做频道啦，都有见到就系美斯同碧咸即系握手。 系啊。 互相擁抱嘅一刻，佢哋傾咩我唔知，聽唔到，係啦，偷聽唔到，用咩文傾我又聽唔到啦。咁但係咧，即係踢過美職聯嘅球會班主啊，碧咸咧，亦都叫美斯咧就輕裝上陣，咁正式咧就為美職聯嘅球隊咧就效力啦。咁我都期待啊，因為美職聯嘅玩法咧同歐洲頂級賽事係不一樣嘅。 會啊， 咁好似打遊戲機咁樣啦，即係美斯嘅心態都好似玩一個新嘅遊戲制度咁樣。咁係咪自己喺嗰邊而輸咗，係咪等於又輸又唔係？ 系啊， 赢咗咪等于赢咗又唔系噶？ 系啊，咁嚟紧咧呢个北美联赛杯又开打啦，咁样北美联赛杯咧都有好多唔同嘅球队啊，包括咧墨西哥球队咧蓝十字啦，咁啊会对呢个国际迈阿密啦，咁嚟紧睇下有冇机会睇到美斯咧着住呢件咧好 sharp 绳嘅波衫啊，粉红色嘅波衫咧，咁啊喺美国嘅赛场嗰度去献技啦。 系啊，如果喺呢一个杯赛上面赢咗嘅话咧，咁啊国际迈阿密如果真系赢咗嘅话啦。順利過關嘅話，一個月之後咧，美斯就係加盟之後第一個錦標。 啊、 如果贏咗， 係啊係啊係啊。咁啊嗱，講完咧啲外國嘅足球之後咧，講翻啲本地波咁樣。嗱，兩件盛事嘅第一件盛事就係港超嘅賽會咧，第一季咧咁啊獲得近咧300万嘅盈餘， 唔錯喎、 啊。因為延續呢個開源節流嘅政策，同埋咧其實都搞多咗好多唔同嘅花邊嘢嘅。咁嗰啲花邊嘢包括係可能有啲之前都有講過，譬如有嗰啲樂天女孩啊。嗰啲嚟做下啲應援啊， 做勢啦， 系啦，咁可能開場嘅時候又揾啲歌手唱下歌啊，咁呢啲咧全部都係可以令到個門票收益咧幫得到手嘅，咁亦都炒翻興個熾熱嘅氣氛啦。始終我哋成長年代，譬如你睇精工啊，睇南華啊，即係我哋阿爸嗰年代， 以前南華對愉園， 係啊，南華愉園啊，或者對精工呢啲，即係哇傳統大戰，東方紅藍大戰啊，呢啲就好傳統。咁有冇机会维持返个热度去到嗰时八九十年代嗰水平呢，我觉得绝对有机会嘅。咁睇下足总方面啦，足总主席啦，霍启山先生啦，点样带领呢成个足总呢，咁走到呢一个新时代啊，我哋依家成日都用新时代新征程啊， 係啦 咁真係呢嚟緊都有啲球星喎，即係名宿啦，用名宿咧嚟香港。嗱、呢个你一定识噶，小白，因为咧我知道你都比较中意利物浦啦咁样。咁啊边个咧？佢就系咧摩连迪斯啦、 哦。 记唔记得摩连迪斯先？ 我记得喎、 哦。嗱，佢咧曾经踢过皇马啦，同埋利物浦嘅中场球员。 系啊系啊系啊。 咁啊都好传奇啊！摩连迪斯讲就讲咗好耐啊，现年咧47岁嘅摩连迪斯咧，足球生涯咧攞过好多次嘅锦标嘅。咁啊，1997年咧加盟咧皇马咧就。踏上呢个球星之路啦，咁跟住咧就转嚟转去咯，咁有阵时又踢下摩纳哥啊，咁有阵时咧又去踢翻呢个利物浦。 哇，好耐冇听到佢消息噶，如果佢嚟香港，好似有一个咁嘅见到朋友。 系啊，礼拜日咧将会同100位啊唔同嘅我哋香港嘅足球学员咧近距离接触咁样啊吓， 一个楼100个。 咁我唔知啦。咁但去完其实呢去完摩连迪斯嚟香港之前呢，同佢之前嘅队友啦，包括呢 卡斯拿斯，卡斯拿斯你 記得啦，係啊， 係啊，手籠最勁嗰個人啦、啊。 卡斯拿斯嗰陣時啱出道嘅時候咧，佢嗰啲叫做神經反應嘅分數咧，即係冠絕歐洲。 係啦、啊，即係同阿卡斯拿斯咧，同埋路易斯加西亞咧、 嗯， 就去咗內地去做探訪先嘅、 嗯。 去完之後咧，咁啊卡呢個摩連迪斯咧就隻身咧嚟埋香港嗰度，係啦、啊啊，就唔好賴低香港嘛。 啦啦 你成日淨係喺內地走一轉，其實。我哋香港都系内地一部分，你落一落嚟好快。我想同佢讲，依家咧有港珠澳大桥咧，好方便， 好方便啊！有高铁， 系啦系啦。咁啊，23号就睇摩连迪斯嘅足球世界，24号咧呢个尖尾不拿， 嗯， 即系呢个热火球星就嚟香港，都是我再同大家跟进下呢个消息啦。 好啊，咁另外都可以睇翻咧，之前上个星期提及过咧，就系福冈游泳世锦赛啊，咁啊继续咧就进行咧就系跳水项目嘅比赛，咁啊中国跳水队咧。夺得十个嘅金牌，咁啊，黄宗源咧呢一位嘅选手更加咧就系一枝独秀啊吓，咁啊，其实睇翻咧呢一位嘅选手啦，佢喺男子嘅单人三米板决赛、奥运冠军、中国选手咁啊呢一位嘅非常之强劲嘅选手啦，咁啊以538.1分咧系绝对嘅优势咧就夺得冠军嘅，咁啊希望咧嗱而家就十金啦，希望再攞埋另外嗰几个金牌， 系 继续称霸落去， 系。 要啊！ 真系发现咧，就算暑假咧，依家都几多嘢睇 喎。 嗰啲友谊赛咧，譬如我 友谊赛啲戏码都好睇。 系啊，咁我有大台嗰收费频道啊嘛。咁大台嗰收费频道咧，咁我近排就睇呢个戒亚人啦。嗰、那个哇，好好睇啊！首先我想讲系啊，因为嗰个系 戒亚人好 用好多钱啊，因为呢个剧拍咗，有机会再同大家讲啦。咁佢就弹咗咧，原来礼拜日咧仲有啲赛事噶，包括咧曼城咧都有啲友谊赛啦，拜仁都有。有啲友谊赛嘅，咁、又喺啲譬如傍晚五六点嗰啲时间踢咯。 哦，即系我哋都轻松睇到啦。 系啦，或者夜晚黑八点钟咯，即系你可以好容易打开个电视机，就嚟又有波睇。 系啊系啊， 因为咧英超咧，原来咧8月11号到啦，就开波啦。 系啊， 你谂下，差唔多仲有十几日就 哇咁快又已经开播，唞完鼠佢哋都 又新一季英超啊！你而家譬如见到曼联又踢友赛啦，跟住阿仙奴又唔知去咗边个地方踢友赛啦咁样，咁所以其实你唔好以为暑假咧，其实暑假咧都几多唔同嘅足球项目俾你欣赏得 到。系啊，啲友谊赛咧就最好俾领队就调整下整队波嗰个嘅磨合度啊，或者等啲球员又一路 keep 住有啲喐动啦，咁啊保持一个更加好嘅状态。一开头咧即系联赛开局咧就好紧要嘅。如果開局開得好咧，成季都會個感覺上比較順利，即係好難又好似上屆咁阿仙奴咁，又真係難講啲嘅。 係啦，咁啊，希望今年簽多啲好人， 希望係啦， 好啲啦。嗱，最後講埋呢一個啦。嗱，今年嘅香港街馬咧就即將接受報名噶啦。咁啊，呢個香港街馬咧就哇都好誇張啊嚇，城市跑啊，真係一個城市嘅中心跑啦。咁啊，一個街馬咧就跑呢個中環啦、九龍東啦兩個核心嘅商業地段啦，覆蓋四大基建啦，包括咧中環灣仔繞道啦、東區嘅海底隧道啦、跨灣大橋啦、將南隧道等等嘅咁樣，咁啊睇下有冇機會，我同小白都去跑跑佢啦，感受下呢個跑步嘅熱度啊嚇，咁啊希望心機旁邊嘅你咧，嗱今日咧唔好跑得咁激烈啊，因為同你講咧，依家29度氣温啊，酷熱天氣警告咧現正生效緊啦。 接不出错，感性不见光，只有公式装于脑壳。我只怕你配合太多，无怨自己的主角。多理性，你也要记得，你会痛，你会躲。全部角色抹掉，形象也分掉，来独处隐世，世事都不重要，连来电也关闭。Now is our time， 时候到解开戏服，翻开心底话。Come on， Now is our time tonight， 如夜中只得你我，别再自我抑压，失相尽光坦能坦。Now is our time。 星期一至五朝早六至十， 阿O、小白、 船仔， 晨光第一线， 晨光第一线，船仔。 平时去餐厅食饭咧，除咗会注意嗰个餐厅嘅餐牌啦，嗰个食物嘅质素啦，你哋会唔会留意嗰间餐厅播唔播音乐或者嗰个音乐嘅质素嘅咧？ 我会第一时间谂佢播歌，佢有冇被 copyright 其实。我真係因為我接觸得呢行嗰啲人呢，好多時呢一去到啲位佢哋都會同我講返，哦佢哋呢間唔知道有冇俾嘅呢，我都容易諗呢個問題。係呀，提提大家吓，如果喺呢啲地方播嘅话，要俾翻版税啊！ 系，尤其是嗰啲酒楼嗰啲喜庆咧、结婚嗰啲啊吓，即系系咁播住好多好多次陈柏宇嘅歌啊，好多次，即系你佢哋有啲婚礼歌系专系 冇错， 成日用嚟用去噶嘛， 冇错。 即系譬如方大同某几只歌啊啲啊，系咁。我有时一晚咧，好似方大同演唱会咁啊，系咁听，系咁听，系啊， 系咁 loop 噶。 即系嗰几只英文歌咧，即系佢 cover 翻嗰几只英文歌。 不过有时有啲朋友唔识拣歌咧，就会即系笑料百出嘅，都会几好笑。 咁但系唯一一样嘢咧，你成晚听住音乐咧，都唔使惊咧嗰个叫做版权个情况咧。就是 live band， 是 live band， 因为如果有 live band 就成晚要唱。不过呢我试过去一个地方呢 ,live band 唱得好差呢真係搞唔掂啊，係啊，令到成个气氛呢係崩坏咗。 而家有啲餐厅呢係话啊叫某一个即係你可以报名啦，如果你想去唱歌呢你嗰一台好似可以免费咯。 喂、 香港。 咁有趣。 係啊。 咁同你一齐有着数， 系啊， 咁你 即刻 send 咗俾我个 friend， 我话不如我哋一齐去啦。 你几中意唱歌噶嘛？ 系啊，咁我打开我谂紧，但系佢可能会即系我唔知佢系咪有挑选过咧，因为始终你免咗一台钱啊嘛，虽然呢个系 gimmick， 咁但系我都系唔知咧，可能要练一练歌先敢去咯。 我哋日日都练噶啦，你。 去啊！又点解我咁讲呢？因为日本有一个出名嘅音乐家大师啦，坂本龙一啦。咁佢咧就话佢喺2018年嘅时候就去咗美国嘅。咁佢就话：哇，好难得咧，可以食到一个非常之好食嘅荞麦面啊！即系你知你在美国咧异国他乡好难食到即系屋企嘅特产咁样，或者一间好食嘅餐厅。 我呢个就之前都有讲翻啦。咁佢即系走咗啦。咁当然有好多人会揾翻佢啲报道啦。 系，或者会即系你见我之前睇，譬如怪物都已经系版本龙一先生遗作啦， 系啊， 配乐方面 系啊，咁佢系诶嗰阵时2018年佢系啦，咁佢做乜嘢咧？佢就去咗间餐厅食饭，咁咧佢觉得哇真系好好食啊，真系好好食，咁同个主厨咧都变咗非常之好嘅朋友，咁但系咧佢佢觉得个音乐太难听， 系哦， 佢话。 佢亲自操刀啊！ 系啊， 哇！ 于是佢话：你系咁啦，我帮你作一个歌 list， 我帮你作完啲歌，我唔收你版权，唔该你播翻啲好听啲嘅歌咁样。 咦，有趣喎呢个。 系啊，呢、這个咧好似嗰阵时我记得Gordon Ramsay 咧未拍过一系列叫《地狱厨神》嘅。 系啊系啊， 佢专去一啲咧好难食嘅餐厅。跟住食啊，嚼嚼嚼嚼嚼咁样啦，咁食完之后，哇！你呢度咧真系超级难食啊，冇计啦，我要出手啦，咁啊好有戏剧感噶。跟住摄制队咧就会拍啦，佢点样可以用个厨师嗰啲食材咧，即时咧帮佢整咗一啲嘢食啦。咁整完之后咧，跟住嗰厨师就哇正、啊，我之后跟你咁样做啦，跟住就客似云来咁样咯。 系啦， 系啊，几搞笑我觉得呢啲都。 佢觉得因为本身咧嗰间餐厅应该系美国啊嘛，咁所以佢就会跟翻本土。咁佢播咩咧？播巴西嘅流行乐啦，或者啲美国嘅民谣。咁但系佢系一间日本餐厅嚟噶嘛，即系其实系成件事好唔 match 系啦。于是咧佢就。收录咗，即系佢帮佢整咗个歌 list 啦，有47首歌，系有47首， 咁都好多， 成3.19小时， 系 都其实真系我觉得好认真喎， 系啊， 系真系为咗，即系我觉得佢又唔系净系为咗自己啫，食饭嘅时候开心啲，佢真系为咗佢朋友嘅， 梗系啦，你即系我记得版本龙一先生咧曾经讲过咧，话如果好。多啲好嘅音樂咧，其實人嘅生活咧係會美滿一啲。 係啊係啊，同埋咧我都發現，即係日本有幾多藝能界方面嘅朋友，佢哋好唔係好諗版税，即係當然規矩係要守啦。但係佢哋有陣時會咧會為一啲嘅場合，例如有啲嘅樂隊咧，佢哋會為咗大家嘅婚宴咧，去到特登作咗呢個歌曲，然後開放個版權俾大家喺日本嗰度免費用嘅。即係佢哋講到明嘅呢、這個，我哋你公開播放，我哋係唔會收呢個版税嘅。咁比如當地有好多即係新婚夫婦結婚嘅時候，都會用翻呢首嘅歌曲。第一就慳少少啦，第二就覺得呢隻歌咧特別有意思，咁去到用嘅。咁所以有好多嘅音樂人咧都好有心。 哦，咁啊嗱，船仔你都應該要好有心嘅，因為你話頭先揾到間餐廳咧，話上台係咩啊？唱歌 係啦，有一台唔收錢， 有一台唔收錢啊嘛。好靠你啦，咁你练习好啲系啦，我就帮你拍嗰啲抖音嗰啲评论啦，睇你可唔可以凭呢一条片咁样成为咗新一代嘅歌唱网 红。咁我负责做咩咧？负责去嗰度帮手食啦。 系啦，好唔好先？你揾咗间餐厅出嚟，我邀请你去唱歌，好唔好啊？ 好啊，你一齐去啊，不如一齐唱啦。 好啊， 一 齐唱。我喺台下唱，你喺台上唱， 我食住唱。 早晨啊，8:12啊，哇，今日热少少啊，29度气温，相对湿度咧86%啊，酷热天气警告已经现正生效紧啊，咁啊，电话旁边咧已经接通咗我哋今日嘅嘉宾啦，有信诚证券咧联席董事啊张志威威 Sir 咧帮我哋分析大市啊，威 Sir 早晨， 早晨啊，早晨啊，各位晨光嘅听众，大家好啊， 大家好，咁啊，星期五咧，咁啊，有冇机会迎嚟乐观啲嘅市场面向咧？转个头等威 Sir 分析就知道啦。不过睇到隔晚美股咧差少少，出嚟嗰份成绩表系乜嘢？成绩表咧就系科技股嘅业绩咧，啊有几个科技巨企咧，出嚟份业绩都信预期啦，咁啊纳指都要跌嘅，咁啊美股咧系升跌不一嘅，道指咧系继续升嘅，不过纳指咧又有大幅度嘅回吐啦，要跌200多点啦，咁睇到咧，譬如 Tesla 啊、台积电啊、Netflix 啊、IBM 啊，全部都做得差少少，咁啊威 Sir 点解会有呢个情况啊？交俾你去帮我哋分析一下先，唔该。 好啊，好啊。嗱，咁首先咧，我哋就睇翻啦，隔晚美股嗰度见到啦，就特别系 Tesla， 咁啊跌咗成9%又多，差唔多10%啊，跌咗一成。咁理由系咩呢？就系、是、嗱，其实咧大家都知噶啦，之前咧就 Tesla 咧就不停咁样减价嘛，咁啊打呢个减价战，咁所以咧就大家而家咧就担心啊，哇嚟紧咧系啊，佢嘅量咧就系卖多咗嘅，咁因为你啲货平咗嘛，咁但系问题咧就担心影响个毛利，咁所以咧就令到个股价咧就下跌。咁我朋友咧之前都有试过，就喺美国嗰度订架 Tesla 翻嚟，咁啊半年到之后先有架车到啦，咁但系期间咧已经个价原来已经减咗几次啊，咁咁所以咧就有个咩担心，而从而咧亦都拖累到成个嘅科网股嗰边啦，或者科技股啦 ，Nasdaq 嗰边咧结果咧就下跌嘅咁样。咁所以咧，嗱，而家暫時嚟睇咧，我諗咧就Nasdaq 嗰邊，因為的而且確依大半年嚟咧都升得比較急啊，咁所以咧可能咧即係中短線嚟講啦，你話有少少調整，其實都係正常嘅。譬如 Nvidia 嗰啲都升得好勁啦，咁， 嗯， 咁而道指啦，咁我覺得咧就嚟緊咧反而有機會可能跑翻上嚟喎。嗱，因為咧聯儲局已經講咗嚟緊下半年啦，即係2023年嘅下半年咧，最多都係加多兩次息啫。咁所以咧，嗰個加息嘅陰霾咧，某程度上消化咗，咁對道指嚟講咧，其實係有幫助嘅，或者其實對環球股市嚟講咧，都會鬆一口氣嘅。 嗯，咁啊，再转个角度睇埋琴日嘅港股啦。咁啊，港股咧连续跌两日之后咧，有机会反弹，但系咧，琴日啊，恒指又系咁啦，曾经冲高过咧，升250点啦，最终咧就到跌收市，录得咧三连跌嘅。咁啊，北水咧，记得琴日同威 Sir 喺同时间咧就讲下啊，佢哋都买下啲指数 ETF， 我琴日咧反而又倒翻转头沽翻啲落去咯，系咪咧叫做纯粹北水都系炒下消息咧，而调翻转？头先威 Sir 都有讲啦，譬如话嗰个电能车嘅生产商嘅龙头啦，啊其实咧个毛利咧都有少少减少啊，有下滑嘅迹象啦，有机会令到今日啊，即系香港呢边手嘅电能车股咧都会做差少少咧，咁啊又交俾威 Sir 帮我哋分析一下啦，唔该晒。 哦，系啊，有咁嘅可能啊，因为咧今年年初嗰阵时减价战咧，其实比亚迪咧即系中国嗰边啊，咁啊其实都有减过价噶，咁样，咁所以咧就大家嗰阵时咧就担心，哇个减价战咁样打落去唔掂咁样，咁所以咧，亦都会有机会，即系当 Tesla 做得唔好嘅时候，咁跟住我哋睇翻啦，譬如魏小李啊，又或者比亚迪咧，咁都有机会可能会有个借势嘅调整喺度嘅。嗱，咁另外啦，讲翻港股嗰边先啦，咁啊呢几日咧就真系好反复噶啦。嗱，前日嚟讲啊，咁啊港股曾经试过咧就跌324点，然后跟住到最后收市即系跌60多点啫，冇乜点样喐过。好啦，到琴日啦，咁啊试过升成250点又多啦，咁但系到最后咧又有少轻微嘅回落喎。咁到最后反反复复，但系大家望翻个恒生指数，都系喺大概19000点呢个位置徘徊嘅，升咗上去又跌翻落嚟，落咗去又上翻嚟。嗱，咁大家睇翻啦，就正如琴日所讲啦，咁因为下个星期五咧就系呢个期指结算日啊，咁所以咧喺呢个之前。再加上就憧憬中央政治局會議咧，會唔會有啲政策出台？嗱，琴日大家可以留意翻，雖然個市比較反覆，但係咧部分嘅內房，特別係國企嗰啲，其實升得唔錯嘅喎。咁理由其中一樣啦，就係、是、憧憬嚟緊呢個星期啊，中央政治局會議嗰度開，會唔會真係有啲好具體、好大力嘅措施會出嚟啦？咁所以點解琴日啊，雖然個市比較立，但係有個別嘅板塊或者個別嘅股份，譬如內房嗰啲，會升得咁好啦？ 咁威 Sir 同你咧深入去多讲少少内房嘅情况啦，因为都睇到报章咧用咗好大嘅篇幅去写啊吓，咁啊，琴日财金市场都市场传出啦，咁啊，中国咧就考虑咧放松咧一线城市嘅调控政策嘅消息，咁啊，内房就急弹啦，咁样大型嘅内房咧，琴日升幅咧普遍都超过2% 嘅，咁啊，有消息就指出啦，监管部门咧正考虑啊调整一线城市嘅房贷限制政策，可能嘅选项咧就包括咧只认房。不认贷，即系咧，不管咧是否曾经贷款啊，只要目前咧名下没有房产咧，就可以咧按首套房嘅呢个按揭贷款咧享受首付嘅比例咁样咁啊。哇，咁样咧就一释放一个颇系利好嘅消息。当然啦，关于内房咧就往往都系指纹楼梯响啦。其实咧，内房积弱啦，即系早两日都同其他嘅嘉宾都有讲话，都唔系一年啊两年噶啦，都系持续地都发生住呢一件事啦。咁样咁，但系今年譬如去到第三、第四季，你觉得内房嘅情况系咪真系有所缓解或者有所改善咧？威 Sir， 我諗咧，而家中央嗰邊咧，即係唔得都要佢得噶啦，即係咩意思咧？就係因為如果內房唔掂嘅話咧，因為一環扣住一環啊，即係唔好以為內房唔掂就冇嘢。內房唔掂會扣住咩呢？你銀行又唔掂啦，因為內銀嗰邊就借咗好多錢去做啲房貸㗎嘛。咁跟住啦，你建築啊、水泥啊、鋼鐵嗰啲又唔掂啦，係咪？咁然後跟住啦，好多相關嘅，譬如一啲做地產嗰啲啦、代理嗰啲啦，又唔掂啦咁樣。咁當然對市民嚟講亦都唔掂啦，你揸住層樓，層樓係咁跌嘅話，咁所以呢，嗰種一環扣實一環嘅情況就係，當內房唔得嘅話，唔係淨係內房嘅板塊，係其他嘅板塊都受到牽連，甚至乎連整個國家嘅GDP 都會受到拖累嘅，依個亦都係其中一個點解一直以嚟復甦都不似預期咧，就係因為內房嗰邊咧都拖累得好緊要。咁我哋香港都經歷過啦，即係當呢個金融風暴或者樓市大冧嘅時候，經濟都唔會好啊。咁所以嚟緊中央點都要救噶啦，唔掂都要救到掂為止噶啦。咁譬如頭先阿歐你提到噶啦，即係應房唔應貸啦，即係基本上盡量諗辦法釋放個購買力出嚟，基本上就盡量可以令到你有身份證就已經可以做業主噶啦咁樣。咁希望睇下可以救翻個內房出嚟。嗱，但係內房嗰度咧，大家真係要小心啲去睇。因为咧，内房个负债真系好高，亦都的而且确唔系依一两年嘅事。个负债累计啊，好似我哋琴日都讲过啦，有啲直情系讲紧即系以千亿计嚟咁样嘅负债嘛，富可敌国啊嘛咁。咁所以咧，如果要拣嘅时候就留意翻啦，真系要买，真系好想投资嘅话咧，都拣翻一啲国企嘅内房，就唔好拣啲民企，因为国企嘅内房个负债比率咧，相对系比较低嘅。头嗰两间咧，讲紧个负债比率其实系六成到啊，甚至乎五成几松啲嘅啫。咁其实都系一个安全嘅范围嚟嘅。 嗯，咁啊，散户股民又可以自己多做功课啦。今日早上咧，非常多谢信诚证券啊，联席董事啊，张志威威 Sir 帮我哋分析大市同埋个股啦。威 Sir 头先有提及嘅股份，自己有冇持有咧？ 冇持有上述股份嘅。 好，唔该晒威 Sir，Happy Friday。咁啊，下个礼拜再同你倾啦。Thank you， 拜拜。 Thank you， 拜拜。 全人生 便犹如在说谎，不知可会再走近。 我是晨光第一线的孔奕璇璇仔。怎样才算是一个 good morning？ 最重要就是有好心情，就算天气不好，只要有一杯靓茶，听着晨光第一线，这样就是一个 good morning 了。我是晨光第一线的孔奕璇璇仔。 有乜嘢优惠？ 8:25问下船仔同埋小白啊，2000元嘅消费券咧，系咪已经差唔多用晒啦？今次 咁又未， 系今次未系嘛？ 因为我仲未去超级市场，同埋未去嗰啲 未扫货字，未扫货字系嘛？ 上一轮嗰啲货系啦， 系上一轮嗰啲， 上一轮屋企嗰啲货未扫完。 哦，咁几好喎，系啊，船仔咧？ 未用晒， 系咩？ 请咗屋企人食饭未啊？ 都未，我而家净系请自己食饭， 咁衰 系。 要悭啲使，因为咧，我用嗰、那个支付方法咧，系有唔同嘅优惠嘅。咁我就特登谂住使慢啲咧，净系有嗰个优惠嘅时候，我先用呢个消费券嘅。 哦，啱、啊、嗱、啊，我今日咧分咗两个优惠环节啦。第一个优惠咧就系聚焦讲下呢啲消费券咧，攞多唔同嘅印花 coupon 咁样，可以令到你、嗯。着数少少啦，因为咧，今时今日你用边个支付平台咧攞消费券咧，已经尘埃落定噶啦。 嗯， 除非政府再有 系啊 新一轮嘅消费券， 当然更加希望见到呢一样嘢啦。 咁、啊、如果又话突然间我哋有第十轮嘅消费券啦，咁样 非常之好啦， 非常之无敌啦，直情无敌啊，好都唔够形容啊，无敌去形容。咁但系咧，调翻转头就系、是、啊，如果你而家用紧个支付平台咧，其实我攞到今次嘅2000元之后咧，其实都有好多唔同嘅。优惠包括咧，当买个猪柳包咁先算啦，可以平3元啦。 嗯， 即系咁猪柳包喺边度买？你知啦，唔使我特别去讲啦。咁总之有好多唔同嘅呢啲嘢，譬如你买杯美式咖啡去某一间嘅连锁嘅咖啡店，咁可能又会平5元计，咁你就一开始咧就将呢啲嘅叫做印花或者 coupon 咧加晒落你嗰个乜乜钱包嗰度先 ，list 咗佢先。 系啦，咁总之咧，你嘟嘅时候咧，佢就会咧有相应嘅一个提示。话喂，你个钱包咧，如果去呢一间嘢嗰度咧，佢、就有个咁嘅优惠，你会唔会用翻啊，蒙生咁啊？跟住我就，哎，好啊，好啊，咁样咯。咁、所以咧，即系唔经唔觉咧，都悭到10-20元噶。 系啊， 系啊， 每转悭10-20元。咁啊，更加好啦！ 正所谓即少， 系啊， 咩 多聚山成塔咁样啦。好啦，嗱，呢个系第一个优惠啦。咁希望大家即系可以悭啲啲咁样过个礼拜六日啦。另外咧，就悭完啲钱咧，都系要使嘅。咁啊，响应翻咧推广政府嘅 Hello Hong Kong 计划咧，咁啊，旅游业议会咧就受到呢个航空公司嘅委托咧，就将啲机票分派俾啲旅行社。 哦， 咁啊，其中一间旅行社咧就第一个字是方向嚟嘅，东南西北嘅咁样。讲多少少啊，因为成日网络啲留言话，喂，好，你会讲多啲啊，咁我尽量啦，少少地啦，咁样。咁啊话，呢一个嘅旅行社咧就获分派到去福冈，嗱，小白最熟福冈。 的来回的本地航空机票，即是以买一送一的形式出售。 喂，咁抵喎。 佢原先呢去飞去福冈呢就大概5900蚊嘅直航咁样啦。咁总之而家5900蚊呢 两张。 两张。3000蚊啫，咁、 嗯、 如果你有睇过咧，暑假嘅机票啊，或者啲大时大节嘅机票咧，根本咧，5900蚊咧系 regular season 嚟嘅啫，即 系 基本嘢嚟嘅。如果你话喂12月圣诞节想同另一半去福冈玩下，几多钱啊？张机票会变咗，呢间系绿色嘅航空公司啊，我讲紧，咁起码6000-7000蚊啦。咁佢咧呢个着数优惠咧，呢个买一送一咧，就即日起去到下年1月出发都得嘅。 欸有得自己选择嗰、那个时间、 啊，正所谓有得拣，先至系老板啊嘛。咁所以咧，大家又可以咧自己上网揾多少少资料啦。因为咧，当小弟咧去揾唔同嘅机票啦，即系近排都有个商务嘢要做咯。哇，揾机票咧、嗯，其实去啲东南亚地方短短地咧，譬如越南咁样咧、 啊， 哇都几贵嗰张机票， 大概3-4咁样啊。 系咁，当然可以公司报销翻啦。 系 咁、啊、但系我都睇到哇，旧时可能1000-2000蚊张机票， 佢都贵咗咁多嘅， 咁贵啊？唔系啊，依家所有全世界啲机票都好贵啊，我 要揾翻啊嘛。 咁啊系， 佢哋要整顿翻佢哋嘅业。 系啊，即系航空公司要揾翻， 咁梗系咯， 系啦，咁所以咧，即系心机旁边你咧，如果啊谂住暑假飞一飞，或者嚟紧啊11国庆假期嘅时候飞一飞，咁你都可以、嗯、即系叫做揾多啲唔同嘅资料啦，或者唔同嘅优惠啦，咁啊钱悭咗嘅咧就 系 自己嘅， 系啦， 同健康一样，系 啦， 系啦， 开心咗嘅都系 自己嘅，咁啊自己上网咧揾好。更加多唔同嘅资讯啦。好，依家29度气温，相对湿度86%啊，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8:30，由郑浩景报道新闻。特区救援队2月参与土耳其地震灾区搜救，救出4名幸存者，成为首届行政长官表扬榜得奖者。救援队59人之中，包括4名卫生署医护人员，负责保护香港救援队的身心健康，同埋预备灾区的急救用品。卫生署顾问医生范婉文话：救援过程遇到不少挑战，包括语言障碍、道路受到地震破坏、资源紧张同埋天气寒冷。救援队发挥团队精神，共同解决问题。卫生署护士长郭展峰话：赈灾期间，队员有出现发烧，幸好无大碍。高级医生刘建生话。医疗团队每朝早都为队员做身体检查，发现普遍有体温过低同埋血压偏高问题，因此有向佢哋分享御寒心得。美国白宫对于前国务卿基辛格到访北京期间，较现任华府官员接触到更多中方官员表示遗憾。基辛格分別獲國家主席習近平、中央外事辦主任王毅以及國防部長李尚福接見。白宮國家安全委員會發言人柯比表示，華府知悉基辛格的行程，今次是美國公民的私人訪問，但基辛格可以與中國國防部長會面溝通，而美國官員就不能夠做到，令人遺憾。柯比說，这个是美国希望解决的问题，并且继续尝试让军事通讯渠道重开，因为渠道当不开放，局势高度紧张或者出现误判的时候，风险就会升高。李尚福目前仍然被美国制裁，美国上个月表示中方拒绝两国防长在新加坡会面的要求。中国外交部当时反问，美方提出会晤之前，是不是至少应该先解除制裁？在瑞典首都斯德哥尔摩的伊拉克大使馆外，有人举行反伊斯兰示威，期间一名在上个月曾经焚烧可兰经的伊拉克难民重踏 同埋腳踢一本《可蘭經》，但係示威者最後冇焚燒《可蘭經》就離開。伊拉克政府為了抗議瑞典政府一再允許涉毒《可蘭經》的行為，下令驅逐瑞典駐巴格達大使，並且同時召回伊拉克駐斯德哥爾摩臨時代辦。伊拉克傳媒亦都報道，伊拉克當局已經暫停瑞典愛立信公司在伊拉克境內的運營許可。當日凌晨，瑞典駐巴格達大使館遭到幾百名示威者襲擊並且縱火。伊拉克政府譴責事件，但亦都警告瑞典，若果再次發生焚燒可蘭經事件，伊拉克將會與瑞典斷絕外交關係。財經消息，日經平均指數報32,227點，是跌257點。美元對其他貨幣賣價，港元7.814，日元139.98，瑞士法郎0.867，加元1.318，人民幣7.179，英磅對美元1.287，歐元對美元1.113，澳元對美元0.677，新西蘭元對美元0.623。倫敦金每盎司買入1971.99美元，賣出1972.3美元。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天晴同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4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轻微至和缓东南风。展望未来几日持续酷热，大致天晴，局部地区有骤雨。下周中期天气渐转唔稳定。依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6%，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咁 Didi 同你讲龙翔道啦。咁龙翔道去观塘方向，近住天马苑慢线嘅交通意外咧，喺一分钟前咧就已经清理好啊。咁而家龙尾排到去泽安村嘅，就系龙翔道去观塘方向，近住天马苑嘅交通意外咧就清理好，车龙未消散啦，排到去泽安村。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咧，近住管道入口车多；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排到康庄道桥面；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龙尾油丽村。路面情况喺九龙方面，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车多，龙尾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排到康庄道桥底。在新界屯門公路出九龍方向，近住兆康港鐵站一段慢車，龍尾就在元朗公路近住富泰村。屯門的龍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近住迴旋處擠塞，車龍排到去屯門騎術學校。另外，荃灣的德士古道由於有爆水管，德士古道西行去海之戀方向，近住荃青交匯處附近，即是立泰工業中心對出，都是全線封閉。受影響的巴士路線，33、33號 B、238X、A31、NA31 號都要改道行駛，而一帶就比較車多。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你记得吗？ 请忠于自己，青春必须勇敢。 第27届太阳计划的主题是我敢青春，成就梦想。而家就带大家翻翻去2014年的暑假。 要知道青春敢于幻想，要走得远，排除路障。 由郭富城主唱的第27届太阳计划主题曲《青春感想》，有没有勾起你的回忆？逢星期二晚上9点至10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有我音乐情人郑子诚同你回味公共广播95年我们的歌。 从来无自夸。 放心 DDBSE。 大家好，我是骚动音乐的奔尘，咁多位放榜的 DSE 同学仔，我知道无论考得好不好都有权对前程感到迷茫的，不过你要记得，只要你不放弃自己，没人可以放弃你。不记得不紧要的，我用这首歌提下你 啊。香港电台第二台。 陪住你。 商场上魔高一尺，道高一丈。港台电视三十日国剧夜场《简言的下毒》，两位商业调查师深入企业侦缉害群之马，联手消除商业欺诈。国剧夜场《简言的下毒》改编自中国商业悬疑小说《秘密调查师之家族阴谋》，星期一至五晚九点半，港台电视三十日。 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晨光第一线。 一年三百六十五日，日日都有新目标， 晨光第一线，我都做得到。 好啦，我都做得到。咁我哋今日到底系做啲乜嘢好 呢？嗱，寻日咧就系要拥抱你一位家人或者朋友啦，好有爱噶嘛。 拥抱咗嘉明啦， 系啦，系啦，睇到好啦。咁今日咧依然都系有爱嘅，今次咧系要为你爱嘅人咧去准备一个小惊喜，同埋你记住、哦、要记录翻佢嘅反应。 系记录拍低佢系嘛，拍低佢系嘛， 系、嗯、拍低佢都可以， 系用个心记录低都系一种记录嚟嘅，其实系啊。咁、嗯、啊，谂一谂，既然系。惊喜唔可以依家就讲咗出嚟啦，讲咗出嚟仲有惊喜咩？ 我哋可以，我哋可以 propose 一个方法嘅 ，propose 一个方向啦，或者 即系例如咁讲啦。通常大家几时食蛋糕 啊？系啦， 生日蛋糕 系 啦，咁但系咧。好少人咧就會無端端咧就買一個即係真係生日蛋糕，但我掹走個生日牌嘅。 係， 咁你翻到屋企咧，你照樣去到吹蠟燭。 係， 可能你對於譬如屋企人家人嚟講啦，或者太太啦，甚至乎係自己仔女爸爸媽媽，佢哋突然間會問你：你做咩買個蛋糕翻嚟？ 係係， 佢話冇㗎。我想大家开心咯， 系啊， 想大家又吹下蜡烛，为咗我哋屋企嘅幸福美满， 系 吹一次蜡烛， 几好，几开心 啊！呢啲就系 surprise， 所以大家冇谂到，你做咩买个蛋糕翻嚟啊？ 系啊， 但系你另一半要配合先啦。首先话，喂，我而家减紧肥啊，夏天，你做咩买个蛋糕翻嚟啊？你自己食晒佢啦，咁样系咪？你另一半要配合啊。 唔系，咁你呢个时候就要识拣啦，你要拣一个，首先系即系个糖分系比较低嘅，然后啲唔知啲奶又系血脂奶啊， 系啦， 即系有呢啲噶嘛，或生酮蛋糕咧， 哇，犀利，咁都谂埋 肥啦， 系啊， 哇，一阵觉得哦好 sweet 啊你， 系啊，或者自己煮翻两味咯， 系啦， 预期内嘅煮翻两味，今晚就唔好出去食饭啦。我煮 系啦，或者调、或者调翻转头，晚晚都喺屋企食饭。今晚就唔喺 出去食 啦，屋企食饭啦， 系啦， 出去 食饭。 所以我谂咧，最重要就系我哋点样去到将生活上面一啲平时大家认为理所当然嘅事情咧，我哋将佢改一改变， 系啦， 俾少 surprise 屋企人， 或者系特登啊，知道佢中意食某一种水果或者零食，特登买呢一个牌子送俾佢。 系啦，咁啊，睇下呢一个咧对屋企人好啦，可唔可以透过大电波咧感染下身边嘅听众朋友啦？ 系啊，我哋星期一都会话翻俾啲听众听， 我 哋 自己 做啲 咩 噶？ 系啦。相信大家屋企或者公司嘅 pantry 都会有微波炉嘅出现。微波炉可以话系我哋日常生活入面最常用到嘅家电之一。不过大家又知唔知道究竟佢系点样发明嘅呢？原来佢嘅诞生系同第二次世界大战有关。想唔想知背后有咩发明嘅小故事？就等孔奕璇璇仔转头话你知。主義じゃないが波乱万丈味わいぶかし穏やかに緩やかに静かにただ失ってくだけなんて嫌だ敵はお前じゃない You gotta make it while it looks 微波炉的烹调其实是利用电磁波的冲击原理，这种电磁波的波长是12厘米，微波会引起食物里面的分子运动，令到分子轴随着电场旋转和排列，从而产生热量，而水分子在剧烈的运动里面就会因为摩擦而发热，从而令到食物煮熟了。不过可能你们会好奇微波炉为什么会发明出来的呢？其实它最初的研发是为了应付第二次世界大战的需要，英国人发明了一种产生微波的装置，用来对付纳粹德国。去到1953年的时候，美国的一间公司利用了这种技术研制了第一部的微波炉，同时亦都取得了高频绝缘加热器的专利，它实际上就是我们现在见到的微波炉原型了。微波炉的发明可以说为我们的生活带来了很大的便利，它可以令到我们的食物很快地加热，而且不会产生烟雾。虽然微波炉是真的很方便，不过它的烹调效果和传统的烹调手法始终都是有一些距离。怎样令到微波炉煮出来和传统的烹调手法一样的效果，其实都是我们现在要研究的新话题来的。 名字是 Gigi 严明熙有这首 Lead to Magic， 是啊，这个时候听一节晨光警声。 晨光警声， 各位听众早晨，今集的晨光第一线晨光警星邀请了香港警务处公共关系部督察严志刚 Philip Sir 担任我们的嘉宾主持。早晨 Philip Sir。 早晨啊，小白，咁多位听众早晨。 诶、，Philip Sir， 我知道上个月咧就系警队六月份嘅宣传月，咁啊有好多精彩嘅制作同埋活动咧都俾市民欣赏同埋参与。 冇错啊，小白，所以咧今集嘅晨光警星会由我同大家总结一下我哋警队六月宣传月嘅宣传成果，同埋同大家推广下嚟紧喺电视台即将播出嘅宣传项目。 哇，时间都过得好快、啊，上次咧你上嚟先，你同我哋预告咗警队六月嘅宣传月，哇，咁快已经系七月中啦，可唔可以同各位嘅听众重温一下警队六月宣传月有啲乜嘢搞作先？ 当然可以啦。警队六月宣传月啦，推出咗多个同市民宣传警队专业能力嘅影视制作，希望可以多角度、多平台、多元化咁，俾市民感受到我哋警队忠诚勇毅、心系社会嘅专业精神。警队六月宣传月先喺六月头开始，由每个礼拜日晚播出嘅不可能任务警队跨部门演习打头炮，跟住就系守城前传警队宣传片。当然仲有警队招募嘅活动，警察招募体验日啦。 我每个礼拜日咧都系喺屋企坐定定睇《不可能任务》噶。嗱，你哋咧今次咧又出动警察搜查队、警察谈判组、警察高空工作队同埋后备爆炸品处理小组，今次《不可能任务》你哋真系精锐大晒啦。 小白，多谢你嘅支持啊！你真系跟到好贴、啊。不可能任务是警队在电视台六月逢星期日播出一连四集的真人 show 节目，好开心能够邀请到一班港姐连同我们两位警务大使一连三个礼拜接受几支警队兼任职务的专业训练，最后就完成跨部门演习的终极考验。 哎、Philip Sir， 你们的终极考验呢都真是一个不可能任务。港姐除了要带着整套差不多成百磅的防爆衣完成一系列的任务，还要学习怎样操作拆弹机械人，真的挺害怕他们完成不到这个挑战。相信很多观众和我一样都在这一班的港姐身上体会得到日常警务工作的辛酸。不过讲起辛酸，上一集讲特警轮选都很辛苦、哦。 其实比起上次严苛的体能考验，今次增加了很多更加专业性的训练。我们希望透过这个节目可以给市民对警队的专业部门有更多的认识，亦可以明白到每一位警务人员的工作都是非常专业和需要长时间的训练。 我自己就觉得这两集都很好看了，很真实，但是不知道公众的反应又是怎样 呢？公众反应都很好啊，不可能任务第二集四集节目跨平台累计收视有 38.2 点，有接近250万人次收睇。结合埋多个警队的社交媒体平台，我哋线上线下触及近300万人，真是非常之好的成绩啊。 哎 ,Philip Sir, 讲讲下呢，我都想再睇多次。如果听众想重温，唔知道可以点做呢？ 如果听众朋友有兴趣的话，可以透过喺警队社交媒体YouTube 同 Facebook 搜寻不可能任务重温翻嘅。 我都觉得咧，睇完呢个节目之后，我自己啊都增加咗对警队嘅认识。原来啊，除咗前线警务人员之外，警队仲有咁多专业团队一齐保护市民嘅。讲起保护市民、守护我城、守城前传，系唔系都系一样可以透过警队社交媒体睇到噶？ 冇错啊，小白。听众朋友有兴趣的话，都可以透过警队社交媒体或者上到去我们警队公众网页的守城前传专页那里重温。 好，等我和听众朋友介绍返先。守城前传是警队最新一集的宣传短片，由国际殿堂级的大导演林超贤执导的。我还见到一哥和很多大 Sir 都有份参与今次的制作，场面非常之浩大、哦。 是啊，这一集警队宣传片经历近一年的精挑细琢，在上个月推出，动员了差不多900人参与拍摄，场面还跨越海陆空，由多个警队部门和其他政府部门一起参与，除了出动正规警员，亦都有邀请辅警、少年警讯、奇乐警讯、警察家属和几位警务大使参与演出。这套宣传片想带出给市民的信息是，全香港30000位警务人员就算在不同岗位都有着共同守城这个警队精神。 每一位电影里面的警务人员都是真警察，不怪之得画面这么真实，尤其是片头有位冲锋队 Madam 山姐， 我见到佢喺电影入面终身一跃去救翻企图跳楼轻生嘅女人，我心谂啊，应该系戏剧效果嚟啦。去到后来睇翻你哋嘅警星先至知道啊，原来呢一幕咧系取材自山姐之前真实救人嘅经历。我咧真系非常之佩服警务人员嗰一种无惧挑战嘅专业精神啊！ 冇错啊！其实前线警务人员每日都需要面对不同的挑战，需要24小时处理市民的紧急情况，迅速去反映事件，所以警务人员的工作真是一点都不简单的。在搜城前传里面，警队是专登揀了市民最常接触的前线队伍之一的冲锋队率先出场，透过展现前线警员日常工作要面对的情况和压力，强调不同岗位的警员每日都在这里守护着香港。 我身边都有很多朋友盛赞《守城前传》好看，可不可以再跟大家分享一下他现在的宣传成果是怎样？ 当然可以啦，《守城前传》在不同媒体和警队社交媒体平台已经总共有超过1亿7200万的接触量。在《守城前传》播出之后，我们的社交平台还多了超过17000个追踪我们的新 followers team， 确实可以令我们接触到更多市民，不单止可以将警队的专业性传达出去，还可以透过这些新的朋友仔将防罪、防骗和警队最新的资讯带给市民。 Hey, Philip， 我真的觉得警务工作又多元化又有挑战性，如果我想知道多些警务冷知识的话，不知道有没有办法呢？ 诶，我有好介绍啊！大家可以收睇《警星82秒》香港警察资讯节目《警星82秒》，每集咧都会喺120秒之内同大家一齐360度了解警队资讯。例如到底我哋日常嘅工作有啲乜啦，会有啲乜嘢特殊装备？节目咧仲会提供最新嘅滅罪信息添。 诶，我有睇过，真系又学到嘢又好笑啊！咁播咗都成大半年噶咯，节目肯定叫好啦，但系叫唔叫咗先？ 警星82秒直至今个礼拜已经播出了35集，看过的观众是超过477万人，即是平均每10个香港人就有6.5个半都看过这个节目，累计观看的次数是超过6100万的，换句话来讲，平均每集都有成180万人的。节目除了在电视台播放之外，亦在警队社交媒体平台播出，累计触及接近600万人，而最多人睇就係讲机动部队嗰一集啦，结合电视台同埋警队社交媒体呢，就更加有接近290万嘅浏览量咁多㗎。 呢个数字呢真係好劲啊，警队嘅宣传呢真係多角度多方位啦。我记得你喺6月宣传月仲有一个叫做警察招募体验日㗎，唔知道又搞成点呢？ 上个月举办的警察招募体验日就用无限可能为主题设立了互动剧场，更加有用守城为主题的8个部门展览，等参加者可以更加了解警务工作。而两支有份参与不可能任务拍摄的警队自愿兼任职务队，警察谈判组和警察搜查队，更加是第一次参与其中。相信参加者能够透过互动剧场结合埋我哋同事嘅互动交流，喺节目内外更加了解到警察嘅工作，亲身感受到前线警务人员所遇到嘅不同情况，体验到警队工作嘅无限可能同埋挑战性啊。 Philip Sir， 相信参加者喺嗰日咧一定带咗好多嘢走啦。经过警方6月铺天盖地嘅宣传，有冇啲乜嘢好消息又可以同大家分享一下呢？ 头先咧就讲咗咁多收视嘅数字啦，不如我同大家分享下我哋六月嘅招募数字啦。警队咧喺六月总共有992人投考警员，亦都有577人咧投考督察，对比上年同期增加超过咗50%噶。我哋认为透过俾多啲市民认识我哋多啲，了解多啲我哋工作嘅专业性、挑战性同埋多元性，一定会吸引更多嘅有志服务社会嘅人士嚟投考噶。 听到咧真系令人开心啊！系啦，你不如咧同听众朋友介绍下嚟紧警队仲会有啲乜嘢宣传项目啊？ 好啊，嗱，警队咧除咗之前六月宣传月推出嘅唔同影视制作之外，嚟紧都会同香港3间免费电视台合作，推出唔同嘅节目，向唔同观众宣传警队嘅专业能力。首先是8月中播出的《迈向新境界》，这个节目会和大家剖析招募轮选的程序、 仲有投考貼士。啊，當然唔少得係介紹警察學院嘅訓練啦。啊，仲會有嚟自唔同背景嘅警隊同事現身說法，同大家講下佢哋加入警隊之後嘅變化。 咁仲有兩個節目係啲乜嘢呢？ 啊，嚟緊啊，十一月仲有學無止境的故事。喺節目入面，我哋會同大家介紹多支警察兼任職務隊。透过节目主持亲身体验这些专业队伍的工作，我们想带出其实警务生涯同样都是学无止境的。我们这份工充满挑战性和可能性，加入我们可以充分发展自己的能力和抱负。 这两个节目都很资讯性，不知道会不会有一些节目是又有真实性又大刺激的呢？ 那香港重案啱唔啱啊？啊，我哋依家咧就同一间电视台合作制作紧《香港重案》。啊，《香港重案》咧总共有十个单元故事，每一个故事都系改编自近年香港轰动一时嘅大案。啊，为咗令观众可以睇到每宗案件最真实嘅一面，我哋警队啦亦提供咗好多资讯同埋技术协助。除了由一班专业的演员演出不同案件的情节之外，更加邀请了当年调查案件的探员、法医，还有法证人员现身说法，解构破案关键。 哇，那我相信还原度一定很高，非常之令人期待。 是的，希望你和听众朋友都可以多多支持。 一定会啦。咁今集晨光警星就去到呢度先啦。如果听众朋友对于警队嘅宣传制作有兴趣嘅话呢，记得去到香港警察嘅社交媒体重温返啦。下星期再会啦，拜拜。 拜拜。 早晨，早晨，投资 O2O 阿 O 同大家咧讲讲啊，隔晚美股表现啊，道指有得升啊，升163点啦，连续升咗九个交易日啦吓，标普五百指数咧跌30点啊，纳斯达克指数咧跌最多啊，跌294点，点解啊？电动车龙头 Tesla 咧咁啊，业绩之后咧重挫近一成啊，咁啊，令到咧成个纳指咧就要倒头行啦，要倒跌啊吓，咁港股 ADR 咧微升26点啦，贴士 D 咧咁啊。都系新加坡嘅港股期水都期指都系轻微高水少少嘅，咁啊，礼拜五有冇机会即系港股止跌啊？因为咧港股咧都连续跌咗第三个交易天啊，咁啊，今日希望升翻啲啦，令到散户股民都开开心心啦。不过咧讲到开心咧，当然咧要呼吁下大家打电话嚟晨光 Morning Call 先啦，好嘛？ 电话号码1872388，咁啊，今日咧都有一个快乐时段啦吓，咁啊，而家咧就接听大家1872388晨光 Morning Call 嘅电话啦。咁可以分享一下，譬如系 DSE 嘅考生啊、生日啊、结婚周年纪念啊、等等啊，你想 share 嘅都可以嘅。咁今日咧，嗱，而家船仔喺出边咧会接大家电话啦，然后半个钟头之后咧，9:40咗咧就会打翻俾你噶啦， 即刻安排为你播出 啦。 系啦，咁开心嘅事咧，当然就点少得我哋晨光嘅听众朋友1872388等你打电话嚟啦。此刻咧就听下小白同埋大壮咪倾下波经先啊。 你好啊，大壮咪过嚟，大壮开咪。 今日嘅大壮咪环节，电话旁边亦都邀请咗大壮咪。早晨， 早晨，小白。 今日咧星期五嘅时间7:30啊，都已经咧就同阿 O 啊倾过呢一个体育嘅消息啦。原来大壮咪都系好中意足球噶、哦。 啊，系啊，经常留意嘅，尤其是就嚟咧，即系球季又开锣啦。 系啊， 啊，除咗你话足球比赛之外咧，啊，即系旧年我都提及过啦，万事双雄咧，阿文迪啊，同阿格连活特咧，一人一边啊，即系曼城就阿 Mandy 啦，Benjamin Mandy。咁啊，Manchester United 啊，曼联咧就有呢个 Mason Greenwood 咧，齐齐咧就俾人哋告咗上法庭。 呢样嘢都斗边个睇边个叻啲啊！ 大家都系俾人哋告呢啲性侵犯。 案件喎，真係 係啦， 啊，真係醜醜地嘅喎，所以啊。啊、不過新鮮滾熱辣咧，就啱啱阿文迪咧，七月咧佢個叫第二次嘅審訊咧、 嗯， 都出咗結果， 係 咁咧就係脫罪。 哦，咁啊叫恭喜佢咯喎。 係啊，喺庭外咧，佢個指示律師啊讀咗個宣言啦，咁啊見到阿文迪都眼濕濕喎，呢啲唔知咩女咧，應該都唔係英雄女啊。咁啊講翻阿文迪嗰單咧，就其實咧就已經係舊年啊，即係2022年咧。中后期咧就开审嘅，话、 嗯、 一审啊审咗五个月喎， 系啊， 搞到法庭咧都话，诶、哎，圣诞节不如陪审团翻翻屋企，新年之后翻嚟再继续审。 咁啊啱啊，陪审团都系人都要过圣诞噶嘛， 系咯，佢哋好紧要噶嘛。咁、啊、当时咧就告咗佢八条嘅，咁啊牵涉到六位受害人， 嗯， 啊，咁然之后陪审团咧就审完之后咧翻翻出嚟，六条咧就脱罪， 嗯。 咁有兩條呢就搞到最近呢又要再開審。 哎呀。 咁我開頭我都以為咦唔通英國改咗例陪審團放咗都可以再告啊，唔係。佢因為陪審團呢就達至唔到啊一個有效嘅裁決。 嗯。 咁、啊、呢次呢就唔使審五個月啦，三個星期就審完啦、 哎。快好多喎、 哦。係呀、啊。咁啊，控方咧有啲得意咧，就话譬如上一次咧，佢哋揾一位白人咧系有啲须嘅，咁啊走去检控，唔知咪觉得冇咁正咧，因为阿文迪咧揾位女大状代表啦，唔知有冇关系啦。咁金铺咧剩低嗰两条咧，诶转翻啦，唔单止都系同阿 Mandy 啊，即系大家都系同种同族嗰嚟啦。咁都系叫 Benjamin 啦。 哦，咁啊，可能都系同名嘅三分亲、哦。 系啦，不过都系脱晒罪。 系。 咁啊，跟住我哋睇到就系话啊，呢啲咁嘅证人咧，各自都有上台俾口供嘅。 嗯。 咁啊，有位阿小姐啊，唔知点样啊，成年前喺巴塞隆拿嗰度见过阿文迪、 啊， 一年后又话唔觉意咧就行经附近，唔知点解又去揾到佢、 啊。哎呀，即系缘分嘅嘢。我哋啲凡夫俗子啊，点会猜得透啊？ 啊，咁啊，缘分之外，仲要有间靓屋，咁啊，打咗件官司出嚟，虽然脱罪啊、 嗯， 不过咧就系、是、俾人发现话，原来个个星期咧都开翻三次 party 嗰啲派对系咪？ 哦，喂，好多英超嘅球星咧，原来佢哋都好中意开 party 噶、哦，而且每一次咧都系大宴亲朋噶。 啊，咁啊 ，party 嘅嘢就各种款式都有噶，呢啲唔知咪。狂野嗰只咧，所以同阿 Mandy 俾人一齐告咧，仲有一个同案被告咧叫沙夏噶、 嗯， 不过唔好误会，唔系水晶宫嗰、那个， 系都唔系多年前嘅沙夏吓。 系啦，咁呢位咧，根据啲英传媒嘅报道咧，形容佢做 fixer， 系 啊，咁呢个 fixer 就中文可能斯文啲叫中介人啦。 哦 我见啲普通话人好似叫做咩皮条 哦，咁样噶，诶、哎，咁我哋用翻斯文啲嗰个方法啦吓。 系啦，不过中介人都全部脱罪啦。咁睇落似乎咧都考验咗咧，究竟啊嗰啲一位二位嘅受害人嗰啲指证咧，经过两次咧，似乎陪审团都冇接纳佢哋啊。 咁啊好咯，即系齐齐打甩咗啦。咁但系打甩咗啊，同件事嘅真相又唔知系咪真系完全吻合嘅咧？嗬。 嗱，咁起碼咧，阿文迪都經過兩次驚濤駭浪啦，當然嘅洗禮啦。咁、 嗯、 但另一邊雙咧，阿格連活特咧嗰度就冇經過審訊嘅， 係 純粹咧就係話佢哋嗰邊嘅律政署咧就係、撤銷起訴嘅啫。 哦，虛驚一場。 驚啊！唔知要唔要去唔去啦？因為兩位咧。就都唔知道球会揾唔揾翻佢哋噶嘛，都仲系成年嚟嘅。 系 不过咧，因为冇经过呢个审讯咧，变咗啊啲大众啊、媒体啊或者系公众咧，就会觉得，咦系受害人出嚟指证佢就噃咁。究竟佢系咪即系含即系边边系咪含冤受屈咧？就都唔系好清楚啦。 系啊，大家都唔知道啦吓。咁啊，但系睇翻如果转会市场嘅话，文迪啊，暂时系咪留曼城啊？但系都未知之数，有冇其他球队要咧？又唔知，唔知系咪同单官司又有啲关系咧？嗬。 嗱，呢个曼城嘅方面咧，佢第一次嘅审讯咧，连阿戈瑞啊、戈迪奥拿都有上庭作证。咁、 嗯、 当然阿戈瑞就冇参加嗰啲舞会嘅。咁佢喺庭上作供就都唔知道 嗰啲球員嘅私生活嘅嚇，咁、 哎、 所以佢係純粹就講得到咧，就係阿文迪平時喺佢眼中嘅所謂品格咯。 哎呀，咁我霍斯道咧喺嚟緊新一個球季，我諗曼城開始要調節埋球員嘅私生活同埋開 party 嘅次數嘞噃。 啊，唔怪之有啲球員啊咁上下就走人啦，係嘛？ 係咯，嗬。 咁呢個唔清楚啦。咁、啊、所以咧就。嗱、呢啲咧就变咗咧就系、是、落极就唔知系咪生悲啦。 嗯， 所以就好多啲街坊成日就话咩吓有食咩话咩唔知唔食就点样最大嗱、啊、食唔系食出祸咯。 啊，呢啲啊真系啊，大家谂过度过先至好开 party 啊，乱咁开 party 咧，即系所谓君子不立危墙之下。 唔好彩，可能已经喺里边啊，都唔少名人咧。入咗里边噶啦， 咁、就麻烦啦。不过讲开咧，头先有啲诉讼啦，其实喺球场上边咧都有好多个球例啊，原来同法例都系一样，改下改下，同以前相比嚟讲，哇，原来改咗好多噶、哦。 啊，小白观察得好正确啦，因为我哋啲法例咧，平时就所谓透过国会啊或者立法会啊咁啊通过啲法例嘅。咁但系始终咧就系、是、立法者有啲意思想做得出嚟，不过就用文字写出嚟啊嘛。咁文字寫出嚟之後，又可唔可以實行呢？咁試過先知噶嘛，好多時。 係啊， 我哋睇到就係話啊，而家啲球例咧有幾條咧就改嚟改去嘅、啊，一個咧就手球啦嚇。咁、究竟打個波打手嚇，咁、嗰個被打嗰個有冇心咧？以前就話好似刑事案咁、 啊， 有冇個 manslayer 即係有冇犯罪意？ 係啊係啊係啊！ 但係整整下咧就係話知啦，就算佢自己失平衡跌低，總之阻到個波咧係入波嘅話咧。都照所謂吹十二碼噶嘛，如果禁區之內 係啊，咁啊變咗每一次咧，見到啲球員喺禁區入邊跑步，我而家先知道咧，原來隻手擺喺後邊都可以跑得好快咯。 呢啲要練噶嘛，係嘛？ 係啊，要練嘅 嚇。咁另外一條條例咧，關於越位啦，咁、又係新鮮啦。啊，而家最近咧又改啦嚇。咁、大家都會啲球迷咧會記得就話之前咧就話如果。个前锋啊，同个守卫咧平排，咁啊，突咗只手啊、手踭啊，甚至调转身咧个脚踭，叫做夹咗出嚟咧，影到咧都吹佢越位。 系啊，法美见到都系越位噶啦。 吓，咁啊，而家咧就改咗啦，唉，就唔系啦。啊，咁就啲似咩咧？即使吓，只要佢身体咧有一部分咧比较好，守卫咧系同佢重叠啊。剩啲啲出嚟，突咗出嚟嗰个前锋咧都唔算越位。 诶，咁咪又傻咗好多咯。 啊，咁咧就有啲如果对比翻啲赛马，唔知啱唔啱啦。 啊， 有时候啲马迷就咩叮当马头，即系两只马拍住噶嘛。 有时候话输个马鼻啊咁样。 系啦，突少少咧，如果用旧例嘅话咧，就吹咗佢越位嘅咯，咁咪夹咗出嚟啊嘛。但而家就唔会噶咯。咁所以咧就话啲人体态比较丰盈啊，定系点样天生异品咧吓？佢啊，始终点跑都好咧，啊，即系后半身可能同呢、这个啊手系多啲机会重叠咧，嗰啲真系有熟啦。 哎，咁我谂以后嗰啲足球咧好睇啊，大仲咪，我哋成日都系见到咧，当前锋杀到入去禁区啊，或者去到一啲攻击嘅位置嘅时候啦，后防球员梗系要 mark 佢啦，如果唔系走甩咗噶嘛。而家咧，如果作为前锋嘅话，可能去到啲攻击范围，甚至乎禁区嘅时候咧，最紧要揾个受位傍一傍住自己先。唔好咁容易跌入个越位陷阱、哦。 系咯，揾个有利嘅据点系嘛，即系走嘅时候都傍住佢走。 系啦， 咁所以咧，我哋唔知道一写出呢条法例咧，执行起身嚟咧又会点？因为讲翻转头就系、是、以前就计越位咧、就话佢有冇叫做积极参与啊？吓、唔知系咪 active 咁样 participation 咁嘅样？咁但系咩叫积极参与？唔通有人唔积极？ 系啊，一场波唔积极，你又话打假波？ 系啦，嗱，咁呢啲变成咗咧，就系话哦，好多时就好似法例咁啦，嗰、那个法例嘅诠释吓，咁啊呢啲咧本来就留翻俾法官嘅，即系喺足球嚟讲就是个球证噶， 系啊， 咁但系球证咧作咗判决咧，就好多球迷好多时咧，唔好讲啲教练啦吓，咁啊旁观者都好似唔系咁清噶， 系啊， 即使所谓啊有片有真相，我哋而家睇到就系 VAR 系咪个个都识讲啦，而且佢哋系多方多组镜头 multiple lens 啊、啲 cameras 都唔可以咧，系有个未必一定有一个咧 是很 conclusive 總結性的結論、 嗯、 何況平時我們上庭可能只是單一支鏡頭而已、 嗯、 其實平面拍出來和所謂 3D 即三度空間還是怎樣去看呢，系好多时有好大差别嘅， 系咁啊，所以咧球赛啊继续都系好睇嘅，球员啊可能都系活用以前漫画其中一对嘅经典对白，就系懂得欺瞒球证，亦都系球场嘅乐趣之一。唔知球员或者系球迷有冇机会欣赏多啲啦？ 哦，咁啊，应该咧律师嘅各大中小会都会话唔会嘅，律师去咧就唔会欺骗嘅法官嘅。 咁梗系啦，好，今日倾住咁多先，唔该晒大就咪。 唔该晒，小白。 拜拜， 拜拜。 我系晨光第一线嘅孔奕璇璇仔。最好嘅人生态度就系唔好定义自己，自由自在，随心所活。正所谓心之所想，身之所往。我系晨光第一线嘅孔奕璇璇仔。 晨光第一线。 而家就是暑假，小朋友不用再上学，咁当啲校服唔啱着嘅时候，咁又可以点？除咗可以留俾师弟师妹之外咧，其实而家有啲社企都会回收呢一啲旧校服，升级再造，成为一啲又有型又实用嘅物品，好似系笔袋啊、渔夫帽一啲嘅生活小用品，甚至系环保袋添啊！讲开环保袋，而家去行街买衫嘅时候，甚至去超级市场度买餸都好，喺收银旁边咧都会有一啲环保袋放喺度嘅。希望大家喺需要用袋嘅时候有多一个选择。但系环保袋又系咪真系环保嘅咧？又唔一定系嘅，因为有研究指出，一个有机棉环保袋需要被用二万次才能够抵消生产它出来所产生的整体影响，就是相当于一个袋要用上54年才可以抵消得到。所以最重要的就是源头减废，如果家已经有环保袋，就不要因为不记得带胶袋而再选择购买多个环保袋放在家，如果不是环保袋都作出不到它真正的用途。希望大家在没有胶袋使用之下，真的要买东西的话，都真的想一想，可不可以下次先买呢？又或者如果只手拎得到的，可不可以就这样揽住回家呢？大家不妨听多样东西旁下身，我是 Ficky 泳儿。 出闯一个赌舞，像对赌好一个梦偶，学人去踏步，像人以舞，做最好一心会追进度，完成树木画一线路，自我复修，机关格式都有路线图，会做到走神道，对着信号会小做，一放一做就是正常，近视了说出电量就是惯常，但是抱恙还能加速转向，磁场过量如化石表现夸张，力量变重量，人类都漂亮，特异的音量要哼唱却放空唱，变异类都变正常，似断缆制造悬疑怪事，跳跃去放肆，念念如像有词，欲一欲手指变成趣事，咬牙切齿，略醒乱玩手指，微利目光自主群思壮似乱跳字，有病向前中医，以法术无法救治，失笑中失控新标志，黑镜中一个失手而没意义，自认真出事，万人零舍一指，目露空光近视，怀疑原来故事，没路尽视，自动生事，就像多声到乱直入血刺，必须制止 要活着道别幼稚。你我有试过自定存在意义，布偶似断缆制造悬疑怪事，放弃去放肆学习还未算迟，欲有欲手指纯属野事，头全换字却变肤质相当可应做测试，道别放肆再去终止这种飘逸过去重头观看。 九点二十五分，姜涛 Dummy。 晨光追踪三十一。 追踪三十一咧，今日揾嚟阿畅啊，早晨阿畅。 早晨船仔，早晨各位。 今日七点三十五分有咩睇咧？ 今晚7点35分带给大家我们的科学家。咁这个节目呢是纪录片系列来的。咁带大家呢走进这个科学的世界。咁节目会走访好多位成就卓越的科学家啦。咁从科学到生活，从科研到成全，听下这一班科学家呢有啲乜嘢辛酸，有啲乜嘢开心同埋成功感咁话。咁第一集。咁啊，今集咧会首先同大家介绍下咧，我哋国家嘅航天科技、陆地科技同埋深海科技啊，咁有好多好多真系科技嘅发明嘅实物俾大家睇，咁啊认识下咧国家自呢个十三五科技事业加快发展以嚟嘅一啲科研成就啦，咁啊会带大家睇下咧好多件好伟大嘅科研成制成品啊，包括系啲乜咧？嗱，上太空嘅由中国第一部火星车祝融号。上航五号返回实验嘅返回器嘅实物啦，咁另外啦，落海嘅咧就有呢个全海深载人潜水器奋斗者号等等啊，咁都有实物睇嘅。咁节目咧，另外咧亦都会介绍下咧香港第一间嘅卫星制造中心，了解下咧制造中心点解即系做人造卫星点解会系拣喺香港嗰度开设嘅咧？另外亦都会带大家睇下咧呢个未来呢个卫星生产嘅过程。製作的流程是怎樣的，咁想認識多啲嘅朋友，記得留意今晚7點35分《我們的科學家》啊！ 係啊，因為我一路都以為咧，咁大型嘅設施或者即係上太空咁樣，我以為係可能內地啦一啲一線嘅城市先做到，原來香港咧其實已經有足夠嘅科技做到，咁啊真係好值得留意啊！去到十點半啦，係咪有光影傳奇咧？ 冇錯啊！咁啊，呢個節目咧係紀錄片系列嚟嘅，咁啊帶大家咧認識下咧電影菲林片啊，即係光影傳奇，個光影就係講下電影啊。咁啊，呢個菲林片復修嘅過程係點樣嘅？咁啊，今集咧會帶大家睇下咧中國咧呢個電影菲林片啊，佢嘅命運係點樣？咁啊，話說起初期半個世紀多咧，即係中國嗰啲菲林片咧個命運都係顛沛流離嘅，即係佢哋都。是啦，咁啊因为一啲社会嘅混乱情况啦，咁啊直到去到1972年呢，中国先至建立咗真正意义上嘅专业电影菲林库，咁啊将集合晒嗰啲流失周围流失嗰啲中国电影嗰啲菲林呢就集合埋一齐，咁啊好好咁好有系统好专业咁样储存同埋保护。咁啊究竟佢哋系点样搜罗返嗰啲中国电影菲林嘅呢，佢哋又点样去保存佢哋，点样有系统咁编排呢，想認識多啲嘅朋友咧，今晚十點半要留意呢個節目啦。 係啊，其實電影咧，我都覺得係即係點樣你了解嗰個地方嘅文化或者歷史，其實就係睇佢嗰個國家嘅電影啊。咁所以如果你見到揾翻曬啲膠片啊，或者係點樣保育咧，其實可以令到我哋更加了解翻中國本身嘅電影文化啦，或者嗰個年代嘅時候嘅文化啦。 冇錯，冇錯。 去到星期日咯，7月23号嘅8点半晚上，有啲咩睇咧？ 咁啊，繼續帶俾大家啦，有港樂港樂，咁啊，逢星期日晚上8点半都準時開 show 啊。咁啊，今集嘅嘉賓朋友咧就係 Alan 布志倫啊。咁啊，布志倫咧喺2022年佢創作嗰首《飛鳥俠》咧，就得到我哋上年度十大中文金曲嘅其中一個獎項啦，就係、是、呢個金曲獎啦。 哦，係啊。 咁啊，當日咧 ，Alan 咧就因為有事情有工作忙碌啦，佢未能夠去參加到呢個頒獎音樂會。咁啊，今集啊，佢上嚟講我講我咧，主持人啦 ，Kitty 崔傑同龍斯芬咧就會頒發翻去個獎項俾阿 Alan。咁啊，佢會即場咧同大家分享下佢嘅得獎感受。咁啊，當然佢亦都會唱佢嘅新歌嘅。咁啊，係啊。Alan 布志倫的 fans 咧，記得星期日晚上8点半要留意港樂港樂啦。 係啊，如果同埋都想睇埋佢呢一個十大中文金曲之後嘅得獎感受咧，咁就記得留意港樂港樂啦。唔該曬阿暢，我哋下次再見啦。 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九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红磡海底隧道将会在星期日清晨五点起实施二通行，到时红隧来回方向各八条收费行车线会减少至各四条，而进入隧道之后就各两条线。香港汽车会会长李耀培呼吁驾驶者要因应自己出隧道之后要去的方向，尽快选定行车线。李耀培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说，红隧是全港车流量最高的隧道，不期望实施二通行会对减低车流有很大帮助。的士车行车主协会会长郑敏仪在同一个节目说，对红隧实施二通行感到忧虑，因为在过去一个星期见不到司机卡读卡的情况明显改善，他希望加设镜头等协助成功读取到司机卡。中大医学院的研究发现，心房颤动患者若果在服用新型抗凝血药，即是薄血药期间中风之后更换其他抗凝血药，或者会增加再中风的风险，转用传统抗凝血药华法林或者另一类别的抗凝血药，风险分别增加 96% 和 32%。中大完成全球首个以人口为基础的研究，涉及2015年至2020年期间大约46000名患者，发现超过2300人服用新型抗凝血药期间仍然出现中风，而中风之后有超过 25% 的患者会更换抗凝血药，当中超过一成在一年左右再度中风。研究结果显示，分析中风原因远较转换抗凝血药重要，心房颤动患者服用抗凝血药仍然中风之后应否换药，目前仍然未有定案。今次研究相信有助医生在临床治疗上制定方案。警务署反诈骗协调中心成立六周年，至今接听超过160000个公众来电，成功劝止2000宗进行之中的骗案，并且成功拦截高达1,179,000,000元的骗款。截至5月31日，协调中心亦都组织不同单位进行632次行动，成功拘捕661人，涉及至少614宗骗案。荷兰首都阿姆斯特丹市议会通过关闭市中心一个主要邮轮码头，以限制游客数量和减少污染。管理阿姆斯特丹的中右翼政党表示，造成污染的邮轮不符合当地的可持续发展目标，邮轮的通行亦都不配合市内南部区域和鲁德区之间的新桥梁计划。報道說，阿姆斯特丹每年吸引2000万人次旅客到訪，但是遊輪已經成為過度旅遊問題的象徵。當局為了恢復阿姆斯特丹的寧靜，已經先後採取多項措施，包括禁止在紅燈區的街道上吸食大麻。今年3月亦都發起一項運動，阻止遊客參與毒品和酒精派對。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天晴同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4度，新界再高1-2度，吹轻微至和缓东南风。展望未来几日持续酷热，大致天晴，局部地区有骤雨。下周中期天气渐转唔稳定。依家气温30度，相对湿度78%，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19010点，升82点，总成交金额75亿9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166点，跌2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0796点，系跌21点。 部分活躍港股嘅造價，商湯1.65跌四仙，騰訊控股332.8冇升跌，阿里巴巴90.25升7.5，恒生中國企業65.88升2.6，盈富基金19.5升1毫，友邦保險77.9升5毫，美團128.2升1.5，比亞迪股份264.8跌2蚊。美元對其他貨幣賣價，港元7.814，日元140.1，瑞士法郎0.866，加元1.317，人民幣7.165，英磅對美元1.288，歐元對美元1.114，澳元對美元0.678，新西蘭元對美元0.623。日經平均指數報32,395，係跌95，港金報18,390，跌90。倫敦金每安士買入1,973.39，賣出1,973.7。香港電台經濟行情報道完畢。 交通消息直擊報導。 而家由 Irene 同大家报告最新嘅交通消息。咁报告意外事故先啦，喺新界嘅青山公路啊，青山公路荃湾段去九龙方向，近住关门口街嗰度咧，因为有意外，部分停车线受阻，有少少塞嘅，龙尾近住荃昌中心。青山公路九龙方向近住荃湾段关门口街嗰度有意外，龙尾荃昌中心。较早前咧，港岛湾仔会议道去中环近住君悦酒店对开都发生过意外事故噶。呢种意外事故清晒场噶啦，交通大致回复畅顺。隧道方面咧，红磡海底隧道嘅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马斯道，坚拿道天桥过海就繁忙少少，不过就冇龙尾嘅。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近爱民村，七咸道北过海同埋尖沙咀线嘅龙尾喺芜湖街。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九龙过港岛就仲系繁忙噶，龙尾喺油荔村附近。其他路面交通情况，咁啊九龙区咧提下大家啦，慈云山嘅惠华街部分路段因为受到爆水管影响啊，惠华街去慈正村方向近住慈云山中心对开嗰段咧系全线封闭，咁暂时所有车辆都要改道行驶啦。而新界咧就荃湾嘅德士古道，今朝早咧都系因为受到爆水管影响，而家德士古道西行去海之恋方向，跟住荃青交汇处咧就全线封闭噶。咁本来经过嗰度嘅几条九巴嘅路线咧系需要改道行驶嘅，包括33、33B、238X、A31 同埋 NA31 都系要改道行驶。而荃錦交匯處一帶咧，現時仲係多車。之前咧就荃錦公路下行嗰邊咧比較塞車，而家就象鼻山路下行去荃錦交匯處嗰邊咧就比較繁忙。大埔公路沙田市中心段仲係多車少少啦，去九龍方向咁啊，近住和斜村一帶比較多車。安全車速報告有觀塘繞道麗晶花園來回。好啦，我哋下一節嘅交通消息再會。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食咗30多年烟，10年前开始行多步都气喘，医生话我患咗慢性阻塞性肺病，肺功能得翻3-4成。而家成日都要闻住氧气，帮助呼吸，连做少少家务都会攰。以前都会去下旅行，而家落街都要带住氧气樽，为自己，为家人戒烟啦！ 即打戒烟热线1833-183。 唔知大家去 book 一啲韓國嘅酒店嘅時候咧，有冇見過咧？有個選項咧會寫住 ONDOL ONDOL Language Academy 韓語篇，香港電台文教組製作。 揀嗰個選項咧，通常就瞓地板嘅。咁其實幾舒服噶，冬天嘅時候，如果有機會去到韓屋咧，都可以裝一裝咧，下邊係有一個通窿嘅一個咁樣嘅裝置嘅。 主持蘇怡老師譚永輝， 星期日晚8:00，香港電台第二台。 香港Top 10本周推介， 佢歌声绝对有魅力 ，Louis Capaldi。 Don't put your cover on, you know it's bad for your health. And when the going's tough, you're way too hard on yourself. I wish you'd open up, and I'd lend a little to help before you dive off the deep end. Well, you hold me like you want me, but you don't give me nothing else. Feel this happening, but you feel absent. Can you tell me what it is? And she said this, haven't you ever been in love before? You heard him say, it takes the pain away, and it's a feeling that you can't ignore. But it's more like 徐徐上升一样，这个礼拜的 Hong Kong Top 10亚军宝座，唱歌超出色啊 ！Louis Capaldi， Haven't You Ever Been in Love Before？ Hong Kong Top 10星期六黄昏六点至八点，李志刚环球榜时段内播出。 哇，油车可正啊！哇，呢度边度嚟噶？ 开心呢，今日就带你一路向北，嚟到屯门睇下本地嘅艺术创作。 好、啊，最近港车北上开始咗，不如我哋下次再去北啲，翻去内地食下玩下咯。 点申请噶？ 睇下今个星期嘅朝清节，听讲主持会带我哋了解港车北上嘅注意事项，到时咪知咯。 朝清节 逢星期六下昼五点，港台电视三十一。 晨光第一线，晨光 Morning Call。 九点四十三分啊！直播室入边继续阿 O 啦、船仔啦，同埋咧小白喺度嘅，同听众朋友倾下偈。电话旁边咧已经接通咗你啦。Hello， 早晨， 早晨，梁小姐， 你哋好， 你好啊，梁小姐，今日晨光 Morning Call 打电话上嚟，有啲乜嘢可以帮到你？ 我想点唱俾我妹妹，佢八月一号生日。 八月一号，哦，预祝佢生日快乐先，生日快乐， 阿妹生日快乐， 生日快乐。 系，你系咪都叫佢阿妹噶？ 唔系，我叫佢 Candy。 哦 ，Candy，Candy 妹，生日快乐啊！咁啊，谂住点样同佢庆祝啊？会唔会即系又约埋一家人出嚟食饭咁样啊？ 有部分已经庆祝咗，不过嚟紧我会单独同佢 庆祝咯。系，咦？似乎有好多密计倾，要单独约佢。 我妹好好噶。 吓，点样好法讲嚟听下？ 佢好身体好好啦。 嗯。 咁又好帮我啦，即系譬如我唔舒服啊、病啊，佢又陪我啦咁样咯。 哦，咁都系因为你又好好啫，所以阿妹先又咁锡你啫。 都可能 是，不是可能的，直头是啦。 是啊， 同一个即是相应的人呢是可以呢，就是互相吸引的嘛，互相黐住的。是啦，那有什么特别啊想透过我们晨光 Morning Call 祝福妹妹的？ 我是祝福她身体健康啦。 是。 最紧要开开心心啦，每日都。同埋叫佢唔好咁粗劳啦，早点退休啦。 是。佢做性行啊，点解会成日粗劳嘅？ 佢要行嚟，即系成日要outgoing出街嘅。 哦，哎呀，即系好天晒啊，落雨淋嗰啲工作噶。 系啊，系咯。 哦，咁 要 串嘢啊、送嘢嗰啲咯。 哦，咦，咁今日譬如酷熱天氣警告咧，都要 飲夠水啊 ，send 多啲 message 俾阿 Candy 妹妹啊，同佢講啊，飲多兩啖水啊，熱咧就去揾個地方匿一匿咁樣， 好嘛？ 诶，佢知噶 啦，系嘛？系知道咧，同你有提佢咧， 系啊， 系两样嘢嚟嘅， 系啊， 窝心啲嘅， 梗系啦， 心照噶啦，心照， 心照啊，系啊，嚟紧会唔会诶礼拜六日出去饮下茶啊？咁啊，叫做聚会下咁样噶吓，嗯， 我 book 咗台啦 ，book 咗台添啦， 叻啊，几多人食噶？通常呢啲食饭啊或者饮茶， 我想问，有物偈 倾，系咯，有物偈倾啊，两个， 两个 系嘛？ 筷子姊妹花咁出去食， 我咁啊两个倾下偈咯，开开心心咯，记得揸埋单，会唔会有呢啲情节出现？ 唔会啦，啊会啊， 埋单， 哦， 一定系我埋单， 梗系啦， 梗系啦， 生日，咁你又几时生日啦？嗯， 我过咗咯， 过咗， 咁我哋都补祝你生日快乐，身体健康，青春常驻，好唔好啊？嗯， 多谢晒，诶，我有个提议啊，我希望咧晨光咧可以多一啲电影嘅。 嘅 refer 即 係睇 戲 係啊，點解嘅原因係咩啊？ 唔 係 因為有時 有 好多戲咧都唔知睇邊套 好啊。好啊，有機會我又同你多講啲電影啊，我都睇好多戲嘅其實。 係啦， 不過諗下邊個格仔邊個 setman 啱擺電影好冇啊？ 好啊好啊， 多謝你意見。 咁你繼續黐住我哋晨光喎，好唔好啊？ 我聽咗好耐噶啦， 啱好啊。 姐嗰時開始聽。 多謝你，多謝你，叫埋啲朋友啊、親戚啊一齊開住二台，一齊聽住晨光， 好嘛？ 一定啊，因為我淨係收二台，收得好好 嘅。 咁啊，咁啊， 最中意呢啲聽眾。 係啦，有趣喎，又會收其他台收唔好。咁睇嚟咧，命運將我哋結連埋一齊啦。因為大氣電波就係我個電波同你嘅電波都結連埋一齊，哇，好浪漫呢件事。 We connect。 好啦，咁啊，即刻聽首再浪漫啲嘅歌，就係鄧麗君姐姐嘅《月亮代表我的心》，好嘛？多謝你電話，拜拜。 多謝曬，拜拜。 看月亮代表我的心。 一齐食尽美食，进入厨房种地。白元浩，小白饮食淘鉴。 记唔记得咧？即系前几日嘅时候就同各位听众分享咗啦，就系、是、薯片， 系 薯片嘅整法，咁啊好简单啦，咁啊要用一个薯仔，咁啊将佢切薄少少，咁啊大家听翻 archive 就会记得点样去到揾翻嗰个 recipe 啦。咁啊上次咧就讲薯片嘅时候有一个步骤咧，就系开头攞住个薯仔，咁啊将啲薯仔嘅皮咧就切咗出嚟先啦，即系刨薯仔皮刨走佢啦。好啦，咁啊刨咗薯仔皮之后咧，其实个薯仔皮咧系可以我嚟食嘅。今日就系针对呢一个薯仔皮，到底应该点样做啦？咁啊，批咗啲薯仔皮出嚟之后啦，咁啊，做法非常之简单，大家只系需要咧就将嗰个嘅薯仔皮先攞去水嗰度啤一啤水。 嗯， 咩叫啤水啊？即系攞个筲箕出嚟，咁啊放喺个星盘嗰度左右啦，跟住就攞啲水咧就啡佢一阵间。 嗯， 咁啊可能即系啡佢分零钟，咁等佢就更加水分咧。打落去透徹啦，咁啲雜質亦都即係俾佢咧就打走咗啦，咁令到佢更加嗰個薯仔皮保持得咧就係清爽同埋乾淨，呢樣嘢都好緊要嘅，因為薯仔皮有陣時都積埋咗好多嘢。好啦，咁然之後咧就攞住嗰個筲箕啦。揈一揈，揈走曬啲水先，因為等佢擎一擎水，然後咧就可以加少少嘅鹽，啲鹽直頭咧喺上空咁樣滲落去，你當自己停風得噶啦，滲滲滲滲滲滲滲滲落去，跟住你就將佢撈撈撈撈撈，先撈咗第一轉先。好啦，跟住第二個步驟咧就非常之簡單，就可以準備定嗰啲橄欖油， 係 咁啊淋上去啦，淋上去之後咧，如果你唔想自己整到隻手就咁多油嘅話咧，你就攞筷子鉗咩都好啦，又將佢撈撈撈撈撈，好啦，跟住嗰個步驟就非常之簡單，你即係需要咧就將佢今次就用氣炸鍋，氣炸鍋就大概係200度，咁啊10分鐘，你放入去之後呼呼呼佢十分鐘咧，你發覺整完出嚟之後咧，呢一啲叫做薯仔皮咧，咬落去咧的而且確咧係幾香啊，同埋啲脆脆地嘅，咁啊薯仔皮其實同好多植物嗰啲叫做外皮都係一樣啦，佢亦都有佢自己嘅營養成分或者膳食纖維嘅，咁啊一個薯仔上次咧整咗呢一個嘅薯片，今次就改用啊氣炸鍋，咁啊將呢一個薯仔皮咧 正啊呢、這個 盡善盡美，完全冇浪費食物， 薯皮咧本身薯皮。我都好中意喺啲叫做美式嘅餐廳嗰度，係啊， 焗嗰啲係咪？ 焗薯皮， 好好 啊、我食埋啲薯皮㗎，其實 我都係 啊，好好食。 跟住嗰個焗薯皮咧，係擺啲叫做 bacon 粒落去啦，煙肉粒， 係 跟住洋葱粒啊，跟住就焗咁樣咧，跟住焗到個邊窿窿地咁樣咧，脆脆地咧，跟住你愛嚟送啤酒咧，真係咧可以話夏天嘅一個好一流嘅一個食法 啊！如果你話用完氣炸鍋呢個之後咧，咁你中意送乜都得啊，係送。饭冇咁理想啫，嗰啲唔正经嗰啲食法咧，呢个啊嘛薯皮啊，的而且确啱大家。 我的享乐时代， 而家现代人咧，一定系好中意玩手机啦，或者系做玩啲电子产品嘅。咁最近咧，我就喺度执屋，咁啊揾得翻咧我嘅即我之前朋友咧系屋企系做印刷厂嘅，咁所以咧佢系送咗一堆纸俾我啊，嗰啲纸咧系真系四方形，系可以爱嚟折纸嘅， 系 咁于是咧我就真系， 即系我平时文具铺买到嗰啲啊， 即係佢其實 post 係俾你愛嚟寫下 memo 咁樣嘅，咁、但係其實我又覺得佢真係同文具簿買嗰啲係差唔多，因為佢都係靚咁樣啦。咁我就喺度諗啊，不如試下摺紙啦。嗱，雖然咧，我成日都覺得自細嘅我咧係冇呢一個摺紙嘅天分嘅，因為我成日都覺得好難啊。 你識摺啲乜嘢啊？ 我嗱系啦，咁就呢段时间我学识咗接咩咧？第一款咧就系学识咗接心心啦，学识咗接兔仔啦，同埋学识咗接戒指。喂，戒指咧， 戒指好嘢喎，你都 戒指真系好得意。我 po 过上网嘅，其实系真系戴住佢咧，我就发现其实点解咁简单，我细个唔识接嘅咧，大个咗就 佢唔系纯粹攞张纸就捻埋佢，跟住打个圈咁就算噶嘛？ 唔系啊，佢系有心嘅，佢系一个蝴蝶结。 哇，仲接到蝴蝶结添啊！ 佢系蝴蝶结嘅。系啊， 好嘢喎！ 之后咧就可以，你仲可以跟你手指大细个再 adjust 嘛。 哇！ 系啊，即系我几 浪漫呢个 系咯。 我记得有个 MV 嘅情节都系个男主角唔知点样用啲纸接咗只戒指出嚟顶住当先咁样嘅。 系啊，好浪漫噶！我自己接完之后咧，咁就好开心啦，即系觉得哇～ 得咗啦，船仔终于得咗啦。 你点解唔接只船出嚟啊？我细个系中意接纸船嘅、哦， 纸船咧有一只接法咧系有埋嗰个盖嘅，你知唔知啊？ 系啊， 系啊， 呢只我唔识接。 你应该接翻自己出嚟先。 乜船呢样嘢？ 咁你可以 先太多年、啊、 接埋自己先咯。 系 啊， 佢 咁中意接嘢，系啊，接埋自己先咁样。不过我细个咧学咧就学接星星先嘅， 星星啦、 哦， 东南西北啦， 系我都有。 东南西北系必玩啊！ 有冇玩过东南西北？ 有。 嗱，呢个终于我哋可以同一个23岁嘅小朋友咧结连埋一齐玩一啲传统玩意， 仲有接东南西北玩。 系啊， 边个我有送过纸船俾小白噶？唔知接咗就俾咗你啊？系、 哦、 啊，即系仲同我讲啊，有个友朋你识唔识接我？我唔识。 去咗堆填区啊，佢 唔记得咗啦，可能 系啊，睇得出啊。 唔紧要，我同你玩翻东南西北，入边写晒啲最 mean 嗰啲嘢，同你玩。 嗰时咩啊？东南西北系要加咩咸咸湿湿东南西北？ 哎呀，系、哎、啊！你咁讲我又记得咯， 我记得啦，系啊。 我好纯真噶，我真系玩东南西北。 我哋都系玩 噶， 不过嗰阵时觉得贪口爽啫嘛，即系你细个总系觉得对呢两个字咧讲咗出嚟已经哇好曳啦，好快啦， 系啊， 意思系咁咯。 即系同埋细个咧玩东南西北咧就特别中意玩翻咧就又系。即係喐東南西北嗰個人啊，因為好多時候譬如你三下四下，譬如我東嘅四同東嘅八，其實同一又同一嚿嘢嚟噶嘛，我係都要講。东嘅八十八啦，唔该。跟住佢就系咁样发到东南西北就嚟烂啦， 就嚟烂咁样。 其实咪又 点接啦？其实即系东南西北，系啊，就系记得星星系点接咯，系啊。同埋依家接得最多咧，就系有啲中式酒楼咧，嗰啲筷子托、 筷子托，筷子托我又会用嗰个佢本身吹筷子、入筷子嗰张纸去整噶嘛。 系啊， 嗰张纸仲可以我嚟整咩接咩咧？就接弹弓。 哦、 接嗰啲小型弹弓啊，咁我细个就除咗接呢个筷子托之外咧，仲可以接呢一个小型弹弓。咁喺一路饮茶嘅时候，拎住佢弹下弹弹弹弹弹咁啊！ 细个咧 弹咗落边笼点心啊！ 有屋企人，我记得我表姐咧好中意将啲钱咧我哋接纸噶， 啲钱嚟接纸， 接啲心心啊，接啲纸鹤啊嗰啲成啦。咁点不知咧？依家年月过去咗咧，嗰张钞票咧。都開始負荷唔到咧，就冇咗佢本身嘅價值啊， 哎、 又穿窿啊，爛咗咁樣。 陰公陰公 啊！有個年代真係好中意攞錢嚟接心心喎，唔知點解咧？ 係咯， 紫色啊！哎，我記得啦，我記得 五十蚊紙啊， 五十蚊紙紫色。 你知唔知五十蚊紙曾經出現嘅紫色啊？先生， 我係綠色嘅，不嬲都 唔緊要，唔緊要。 你知唔知十蚊紙其實係有綠色噶？ 好似我见过， 十蚊纸啊，绿色见过啦。 呢个见过，呢个见过。 你喺妈妈个肚入边嗰时见过。 十蚊纸咧系最多花款嘅，有紫色啦，有绿 色 啦，有硬币啦。 系啊系啊。 嗰个硬币咧，其实依家都买少见少噶。 系啊， 系啦， 而家系塑胶嗰只比较常见。 系啦，塑胶嗰个就比较多啲啦。 以前叫青蟹噶嘛。 系啦系啦，依家唔可以叫青蟹，依家叫紫蟹咁啦。反而咧，旧时紫色咧就系代表50蚊嘅。咁可能紫色又相对比较靓啲咧，大家女。市民都比较中意红色啊、粉红色啊，同埋紫色啦、啊。咁、所以咧，我记得嗰阵时细个嘅时候咧，啲表姐表妹咧就好中意攞个50蚊嚟接心心嘅、 嗯。 特别系嗰阵时收利是咧，咁、即系你僆仔 五十蚊同100蚊都好热门接啦、 啊，最叻仔。 咁我梗系要100蚊啦。 系啊， 横掂都系咁靓。 金色嘅心我都好中意噶。 系啊系啊，金牛系嘛？ 系啊， 我依家都少啲， 好少啦， 500蚊利是俾人啊。 系 啊，睇下有冇机会啦。系啊， 有嘅。 你会唔 会 谂住即系打算即系封俾我咁？ 会噶，系啊。我而家喺度谂下，你有冇有机会做到下年啲？系仲系咪做紧神港第一线呢个岗位？即系你都知你几多嘢。 哇！算嘢， 你又要唱歌，又要经营自己嘅网店，啊，又要做呢个潮清志，系咪先？嗱，Michael 哥都知道你系叻啦，系咪先？ 系啦， 嗱，我唔封唔紧要啊，Michael 哥一定封500蚊俾你啊， 一定啦。 正所谓有大食大，我哋呢啲君君臣臣父父子子， 封500个唱片封面嚟， 500个唱片封面，我知道摇滚嗰个500啊嘛，啊呢啲咪就系幽默感嘅传承咯。嗱，总之大家礼拜五咧开开心心，但系咧记得补水啊，因为咧今日咧天气都系大致天晴同埋酷热嘅咁样。你话喂，礼拜六日点睇啊？其实咧未来两日咧都系持续酷热噶， 不过去到下个星期咧就天气嘅变化就会比较上大啦。 系啦，咁所以大家又要注意翻啦，特别系户外工作嘅你，以至咧去沙滩玩咧都要饮够水分啊。嗱，想将个快乐同埋开心延续咧，好简单嘅啫，唔好转台，继续听转个头嘅《风 show 快活人》。